括一名66岁男子，佢同太太喺油麻地新田地街卖中药，住喺秀茂坪南村，平时有落街市卖餸。另一宗是74岁退休女子，同家人同住爱民村顺民楼，平日只会喺复诊时先至外出。仲有一名62岁女子住喺黄大仙竹园南村，平日有到附近街市同酒楼。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但沿岸地区有骤雨。在清晨5点，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午有一冷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能见度较低，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东部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7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292点，跌8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55点，跌1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7，瑞士法郎0.91。加元1.313，人民幣6.8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30.52美元，賣出1931.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員。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就系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9%。啊，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已经生效啦。咁啊，况且咧朝头早嘅时候都觉得咧，哇，啲空气好似哇，好似曳曳地，咁啊吸入去嘅时候咧，都冇啲清新嘅感觉，嗰啲浊浊地嘅感觉噶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啊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每逢咧挨到中级度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呢啲嘅感觉。咁啊，希望咧就唔好咁辛苦啦。咁啊，前两日咧睇翻啲传媒报道嘅时候，都话到啦，哇，譬如系新界西嗰边啊。屯門啊，嗰度啲空氣咧都係比較上曳啊嚇，咁希望咧快啲有多啲嘅風，大風啲，或者有陣時咧，即係呢個時候都會希望落大雨啊，落大雨嘅時候咧就洗一下咧，就成個香港咁啊，啲空氣咧就可以乾淨啲啊嚇。直播室入边咁啊，今日朝头早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候啦，咁啊喺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个咧就快乐嘅心情，去到咧就迎接星期六日，咁啊俾大家咧有机会喘息一下。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9月4日，咁啊当然啦，星期五嘅时候啦，你星期六日会唔会预备咗啲乜嘢嘅行程俾自己，或者预备咗一啲嘅任务啊，俾你嘅屋企人去到咧就系一齐挑战一下咧咁样。2020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17日，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既然咧头先讲咗个咧就系话啊 Happy Friday， 咁我哋不如今日咧尝试一下做一件事，系咩事咧？咁样冇错啦，今日做一件事咧就系要笑，点解要笑呢？大家都知啦，笑呢其实就是一种好大嘅魔力嚟。如果你今天想用 magic 嘅时候呢，不妨将你嘅笑容挂喺你嘅面上面。你可能会发现今天嘅你所得出嚟嘅结果吓係不一样㗎喎。你笑住去到迎接挑战，你发觉呢个挑战呢会简单好多。你笑住咁样去接受一啲嘅批评，你又发觉啊，原来对方开始慢慢被你融化。当你笑住去到做每一件事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原来可以简单好多。人呢就唔系机械人嚟嘅，机械人呢就算 AI 点样做一啲嘅服务俾你呢，佢哋都系冷冰冰。就算你觉得佢哋好贴心，嗰啲都系电脑程式。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啊，一定要用笑容去到咧就开始建立，千祈唔好似机器咁样，只系懂得死板咁样工作，咁做人又点会开心啊？ 开始不痛不痒，湖边的一对歌唱，年轻得不怕天远路长，湖水情歌理想，多想跟你分享，回忆一转眼要涌上，回头当天的我也相爱在现场，但那首歌已唱不上。少多少感情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如罢了。回眸一笑是如此可笑，当你被尘封于一静湖畔合照。舍得加倍慷慨，唯一不敢再讲到未来，成长无非看海，终于飘到沧海，湖边的优美却不在，从而今天的我会出窍在露台，为已经失去那种爱。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如罢了。回眸一笑是如此 多么虚无缥缈，若然玉桂新娇，离合太匆匆不明了，如何今宵被谁取坏了？当我默然卷起这情湖畔合照，笑容仍然在笑。 早上梗系要睇睇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所以大家要准备定咧，就系缩骨遮好啲啦。不过如果你冇带遮嘅话，我都可以同你讲唔紧要，因为其实十分钟通常啲雨落完噶啦，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下午有一两阵嘅雷暴，啊啲雷暴都系啊，呢几日嘅见到嗰个节奏通常都系啲嘣嘣嘣嘣完好耐之后咧，咁啊可能会突然间洒一扎嘅大雨啊，如果都可以等。个阵雨太大嘅话咧，咪等半个钟啦，佢又系会停噶啦吓。吹微风，咁啊展望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以及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天空，我们经常说望天打卦，望着天空卜一支卦又好，望着天空到底了解它的天气的情况都好。不过有时候天空灰蒙蒙、啊、又是有第二种的感觉。有时候当你发觉早上喂日出日落，哇，那种橙色的世界，鲜红色的感觉令到你非常着药。有时候蔚蓝色的天空令到你觉得个人豁然开朗，最啲名颜色的天空白雪雪，整个天空都是云，或者好似而家有少少灰灰地的感觉，令到你有少少 sad， 有少少就是觉得愁眉苦面，不要紧的，开心是自己引发的嘛，是不是？天气好的时间我们可以见到蓝天白云，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见到这两种的颜色呢？哦，那些云是白色的嘛，是啊，啲云点解白色先得噶？咪啲云白色咯，有得解嘅。其实天空咧会出现好多唔同嘅颜色啊，例如头先讲过啦，黄昏啊、黎明嘅时间咧会有一片橙红色，落雨嘅时间咧或者而家天气唔好都会灰蒙蒙、灰灰暗暗。呢啲嘅颜色咧，原来全部都系由光嘅散射去到产生噶。光啊，折射，小学都识。中学就会读得深入啲添。阳光入边咧含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可以见到嘅光噶，唔同嘅颜色光嘅波长咧不一样。好啦，颜色大致上嚟讲有边七种啊？哎，小朋友你答得啱，系红橙黄绿青蓝紫，咪彩虹嗰几种颜色咯。紫色嘅光波咧系最短，红色系最长。啊、你想知道的话或者你想很容易记住呢都得㗎。嗱、啊、彩虹呢好似拱桥咁样㗎嘛。最低嗰条呢你就发觉哎好似真係嗰啲跑道跑内线最短嘅。喔咁咪波长咪最短囉。红色嘅外围嘅外当嚟嘅。咁咪条路最长。喔、哦、波长咪最长囉，系咪物件呢就会吸收以及呢就係、是、反射光线入面嘅可见光。例如大部分嘅植物呢都会反射绿色嘅光。同时吸收其他颜色嘅光，即係佢反射绿色，但你嗰啲红橙黄蓝啊紫啊嗰啲呢佢就反射晒出去。所以呢我哋见到哎嘩植物係绿色嘅。当光线照射到表面不平的物件上面，光线也都会去到很多不同的方向那里不断地去散射。好了，问回刚才的问题了，喂，蓝天白云、哦、原来当光线穿过天空的时间也都会被空气入面的叫做氮气、啊、氧气的粒子呢去到打散它散射的。波长短的，短是什么颜色啊？是的即是紫色啊，蓝色这些短咯，是不是？呢啲颜色以及咧就紫色嘅较为容易咧就散射喺个天空上边，布满住整个嘅天空。所以我哋抬头望向天空嘅时间，哇！由于人啊对呢、这个蓝光咧就比紫色嘅光咧系敏感噶，知噶啦，知道你会问波长短，紫色短、哦，个天都唔系紫色嘅，系啊，解释埋，因为人类只眼咧对蓝色嘅光同埋比紫色嘅光更加敏感，所以咧我哋就会睇到蓝色嘅天空啦。好啦。 蓝天白云，仲有一个谜团未解。好啦，名侦探柯南又出嚟啦。哦，原来系咁嘅，云入边啊有大量嘅水滴，吸收咧就可以见到嘅光，能够咧就系、是、啊。可以咧就系话非常之微弱先至见得到嘅，因为啲云嗰啲水滴吸咗啲光啊嘛，系咪？呢种嘅颜色咧系可见光散射以及穿透至到云底嘅，混合起上嚟咧就会呈现咗白色。哦，例如咧就系云啊积埋好厚嘅时间，大部分阳光咧都系被阻隔喺云层上边，只有少量嘅阳光能够抵达云嘅底部。云嘅底部嘅散射减少，所以咧就会呈现灰色，因为入边啲馅多咗啦，你可以咁理解。咁至于空气污染严重嘅时间，灰尘以及悬浮粒子亦都会影响光线嘅传递，光嘅散射少咗，天空就会显得灰灰暗暗。例如而家空气污染指数啊3至4，咁啊啲灰灰暗暗嘅情况都开始展现啦。另外就系日出同埋日落嘅时间，讲埋呢句啦，阳光咧就以水平角度照射我哋身处嘅地方，穿透空嘅距离。穿透空的距离啊，其实比正午咧就长好多噶，长咗咁点啊？边一种波长较为长啊？系啦，红、橙、黄啊，呢三种嘅颜色就会较为长。所以咧，当我哋见到嘅时候啊，太阳啱啱升上嚟就会见到系红色，因为距离长咗嘛。当太阳慢慢再升多啲嘅时候，就会变成橙色，开始短咗啊，波长咧短啲嘅橙色就会开始出现啦。如此类推，黄色跟住咧就会跳翻去咧，就系我哋肉眼比较上容易敏感见得到嘅蓝色啦。其实啊，知道咗嘅时候就可以教翻啲小朋友点解个天空系蓝色噶。听完你都识答啦，系咪？而家出面29度，好鬼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拳道小白陪住你哋，呢只歌都一齐掹埋佢出嚟陪住你啦，好唔好啊？蓝天与白云，古巨基。 你发觉世界尽太灰尘，每次愁云没吸引，每每像命途遇困。心碎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啊哈，到处纵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受着点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是蓝天与白云，换在了欢欣。哦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你说世界太灰沉，满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我说纵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别要受着点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满载了欢欣。哦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天上有无穷的幻变，纵是变，纵是变，热炽的心也是温暖。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哇哦，满在你心坎，哦耶。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早晨啊，各位听众，周末周日有啲咩好去处？先望一望嗰个嘅叫做九天天气预警或者展望啦吓。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以及有短暂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呢啲天氣呢感覺上呢都比較上窄實，不過唔緊要，大家呢都係有好多朋友嘅，不妨呢就可以呢就係喺而家呢就限聚令啊，或者嗰個口罩令啦，放寬咗少少，可唔可以試下呢就去一啲靚嘅海灘呢？上個星期介紹過嘅，咁要坐艇仔去啦。今個星期介紹一個呢就沿住麥理浩徑第一段開始呢出發，即係麥理浩徑第一段喺西貢嗰邊啦，然後大概呢有恆心你就可以去到㗎啦。30至到45分鐘之後呢就可以去到一個叫大浪西灣，嗰度呢就水清沙幼，都係呢就係 camping 嘅一個好嘅地方嚟㗎。曾經啊當選係香港十大勝景選舉嘅第一名添。今日位於萬宜水庫嘅入口啊，嗰度呢我耐唔耐都會去嘅。水清沙幼，咁更加呢就係觀星嘅好地方。不過觀星嘅話呢似乎今個星期就問啲啦。始終呢個天啲雲比較上多啊。咁有啲咩可以玩埋呢？咁例如呢就係、沙灘嗰度玩下波啦。浮潛啦，嗰啲水真係堅靚啊！嗰度啲水咁啊，露營啦，同埋潛水都得嘅。咁啊，如果設施附近咧，咁啊都有一啲叫做收費嘅譬如淋浴設施啊、燒烤爐啊、旱廁呢啲都有嘅。會唔會安排一下啊？今個星期咧就可以喺嗰度露一露營，咁啊令到你嘅心境咧都可以得意啊，快快樂樂咁樣可以度過呢一個嘅週末，仲可以咧就係親親大自然，咁啊唔會有一種咧就孤孤獨獨嘅感覺啦。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糟，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里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笨，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 歌曲嚟自姜涛嘅《孤独病》啊，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显著下跌，主要受科技股急跌拖累。市场关注国际关系恶化和美国财政刺激措施迟迟未能推出，投资者忧虑经济复苏漫长和更加困难，近期持续有资金追捧的科技股大幅下跌。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超过1000点，其后收窄跌幅，收市跌807点，报28292点，跌幅2.8%。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分别是大约5%和3.5%。美国对11间外国公司实施制裁，指他们协助避过华府对伊朗的石油禁运，违反制裁令。财政部在声明说，对6间分别设在伊朗、阿联酋和中国的公司实施制裁，指这些公司协助伊朗运输和销售石化产品，并支持1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香港经纪公司。美方指控这间香港公司在今年1月向伊朗国营石油公司转账相等于几百万美元的款项，支付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其余5间公司和3名行政人员因为从事与伊朗石油和石化工业有关的交易而被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今次行动重申美国的承诺，拒绝向伊朗政权提供助长恐怖主义和其他破坏稳定活动所需的财政来源。德国一名27岁女子怀疑杀死5名年幼的子女之后，企图自杀获救。事发在西部城镇索林根，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下午接报，在一座住宅大厦一个单位发现2男3女小童遗体，他们年龄介乎1至8岁，第6名小童在案中生还。小童的妈妈怀疑杀死他们之后，在附近杜塞尔多夫的火车站跳轨企图自杀，受重伤送院治疗。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知疑犯犯案的动机和小童的死因。德国图片报网上版报道，小童的外婆报案，说个女杀死年幼的子女之后，带同另一名小孩离开住所。报道又说，女儿凶的11岁的仔在外婆家中没有受伤。将军澳普通科门诊诊所一个深喉唾液样本收集箱被人拿走，一名82岁男子涉嫌盗窃被警方拘捕，收集箱其后寻回。将军澳医院说，根据闭路电视记录，收集箱寻日下午大约1点被拿走，诊所报警并尝试致电一名在那段时间拿药之后离开诊所的年长病人。该名病人承认擅自拿走收集箱，并且弃置在厚德村停车场。警方昨晚近8点在厚德村停车场找回收集箱。诊所将会个别致电昨日在收集箱交回深喉唾液样本的人士，重新提交唾液样本，又说检视样本收集箱的保安安排。另外，由于样本包内存有个人资料，诊所会将事件呈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部分时间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午有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 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些，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一下。 愉快感觉弥漫思绪，发出思信什么本分，愿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力之前神力最真，神光对一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6:35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喺早上嘅时间，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啦吓，咁啊，迎接埋今天嘅工作。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吓，咁啊，自己执下啲衫啦，唔好太热，但系又唔好揼亲，因为都有几滴雨啊吓，突然之间咧洒落嚟嘅时候，杀你个措手不及，不过唔紧要嘅，我哋万事俱备啊嘛，系咪？唔需要担心嘅。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咧就系2020年9月4日星期五嘅早上嚟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见到一个咧，都系非常之值得咧，我哋关注，同我哋嘅健康有关。健康系咪？人啊，最紧要咧就系、是、我成日觉得几样嘢嘅啫。生命啊，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又话同埋健康啊，系咪？时间啊，呢啲咧好多人买唔到嘅，用钱买唔到嘅嘢咧，我就觉得系最珍贵嘅。希望你都系咁谂啦。好啦，睇翻呢个先，佢就话到啦。根据翻17间保险公司嘅资料，发布咗2018年香港保险受保人死亡报告，啊，发现咧，咁香港人嘅寿命咧就有所延长，咁但系因为咧就叫做患癌致死嘅比例咧不跌反升，而且咧有年轻化嘅趋势。哎呀，听到呢一句咧，惊一惊。你寿命长咗啊，但系咧患癌致死嘅比例不跌反升啊，仲有年轻化嘅趋势。好啦，咁啊，梗系要睇啦。嗱，报道就话到啦，大部分购买人寿保险嘅年龄介乎30几至50几岁，高峰期咧就系50岁。啊，相信咧同随住年龄增长，认知保险嘅重要性系有关。啊，女性购买人寿保险嘅比例咧就占咗53%，男性啊47%。咁啊有所分別啊嚇，咁啊根據翻最新嘅一個叫壽命表入邊咧，咁啊見得到男性嘅壽命咧就由1991年至到2000年嘅時間78.6歲，咁啊增加去到最新咧就見到82.5歲。好啦，女性啊長命啲嘅，咁啊希望都係因為咧啊有男仔錫啊有人錫嘅，自然個人開心啲，開心啲啊又唔使咁勞碌嘅，個人啊長命啲係咪？咁啊86.8歲嘅。好啦，咁至于吸烟人士，对比非吸烟人士嘅死亡率啊，增加69%，咁啊呢样嘢咧更加要注意啊！如果你仲系拎住支烟仔嘅时候，快啲戒埋佢啦。好啦，另外报告啊，分析咧三个年龄层嘅死亡原因，其中25岁以下因为患癌而死亡嘅比例咧，亦都咧就系增加嘅。男性咧由15%增加去到22%，女性就由15%增加去到24%。咁啊，都系一啲嘅资料话俾我哋知道咧。咁啊，一有啲乜嘢？叫症狀啊，或者咧就成日都話病向淺中醫嘛，咁我哋都知道咧，譬如係癌症分幾期，如果你多啲咧就係檢查自己嘅身體嘅時候咧，大家都希望咧就係盡早咧就係將呢啲嘅問題咧去到解決，咁啊想健康啲咧。或者個人咧就望起上嚟 sharp 醒啲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啊食。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当然你又可以说做运动啦，是不是？但是始终香港有很多人譬如文职工作的，你不可以呢就是成日啊都是呢就是去到做运动的，咁都是要忙里偷闲先得㗎。咁尽量唔好食咁多垃圾食物啦，始终食咁多垃圾食物呢亦都会增加我哋嗰个叫做呢就是叫做病啊或者死亡嘅风险嘅。咁又有啲研究发现，哇，原来每一日进食3份或者以上叫做超级加工的食物呢， 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即係嗰個身體啊，即係承受呢個叫做致癌組織嘅風險咧，咁啊增加唔少啊嚇。咁啊，外國呢啲嘅研究咧都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又用埋我哋嗰啲咩染色體啊，去到做對比啊。又話我哋嗰啲信息啊，點樣即係身入邊嘅 DNA 嘅信息點樣去到傳嚟傳去啊？咁啊導致咧會有呢啲嘅問題。好啦，嗰啲太深，我哋就唔睇，反而咧我哋就睇埋呢一個啦。呢個結果係點樣呢？就每一日如果進食三份或者以上超級加工食物嘅人咧，咁啊佢哋嘅染色體有末端嘅一啲嘅譬如粒子啊或者各樣嘢咧，就較啊。其他人咧就可能會接近咧就高出一倍嘅。簡單啲嚟講啦，即係盡量啊少食一啲人工加工嘅食物。好啦，咁人工加工嘅食物咧就非常之廣泛嘅。咁其中有啲乜嘢咧？我哋首先就要了解到所謂嘅超級加工食品咧，就係譬如可能佢哋有油脂啊，特別多嘅脂肪啊、糖啊、淀粉同埋蛋白質嘅混合物啊，其實往往都會加埋咧就係唔少譬如人造嘅香料啊、色素啊、乳化劑、防腐劑。增加咧佢嗰个食物嘅保质期嘅，咁曾经有研究咧都指出呢一类型嘅食物咧就同高血压、肥胖、抑郁症、二型糖尿病或者某一啲嘅癌症咧系有关嘅。好啦，十种超级加工嘅食物入边，唔知道你今日或者你唔好用今日啦，今日你听完之后可能咧都怕唔食，不如谂下寻日或者谂埋前日，你有冇食过呢一类型嘅食品咧？不如我同你一齐睇啊，汽水。我有饮过，都系饮嗰啲超级加工嘅食品，仲话系完全系唔会肥嗰只，超级之中嘅超级。好啦，薯条我冇食过，咁啊薯条如果要食嘅会唔会啊？唔系、啊，无论系快餐店定还是系茶餐厅，可能都系类似嘅，佢归类埋薯条嘛。好啦，雪糕冇食过。好啦，炸鸡块，我冇食过，希望你都冇啊。薯片，我见到屋企有一包开咗，但我忍住冇食到，继续由佢绑住喺度。不过我个仔就应该有食啦。好，加工肉食，即系例如午餐肉啊、香肠啊呢一类型，我冇食过。朱古力我冇食过，罐头汤我冇饮过，谷物早餐失礼晒，小弟连早餐都冇食。好啦，加热嘅即食食品，即系例如可能系杯面啊或者其他啦。我都冇食过，暂时嚟讲咧，我同呢个超级加工食品咧，汽水咧，我话中个招啦，希望大家都系同我一样，少食咁就微妙啦。想幸福咧，就一定要保持住有健康嘅体魄，有足够嘅时间，身边好多人嚟陪住你嘅，咁你咪会健康咯，系咪？ 你偶尔也牵挂吗？甜蜜过的那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 他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差身份该早撇下而除吧爱护你必是有法盼了大家仍然是犯禁马恨请封锁我无用痛骂何苦声洒可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途不想拖垮你情愿退下埋苦孤寡不逼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途碎破消失应该吧怎可承认我未化 去胡鸿钧一首歌叫你幸福吗梗是幸福啦成日都要记住呢句问完人幸唔幸福嘅时候一定要答幸福㗎知唔知呀好啦今日朝头早呢咁就即场 QL 入面都系同幸福有关因为驾驶嘅植物同爱心系好有关㗎。 晨光第一线即场 KOL, 有咩帮到你呀、 啊、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入面。哇花艺师安安喺度啦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 翻工啦系咪啊而家翻工 啦。个个梗系翻工啦。我发觉你今日有啲唔同喎、 啊。点样 你俾我嘅感觉拎住一盆嘅小盆栽然后硬系觉得你今日特别有爱心嘅呢系点解 唉我其实我平时都好有爱心嘅。 是啊、 今日呢我唔系小盆栽我系大盆栽啊。 啊 因为系因为呢今日我介绍呢个呢因为大家呢终于翻工啦咁啊好多人都回复正常啦。咁唔知道大家呢 work from home 嗰阵时呢嗰、那个 office 呢嗰啲植物会点呢会唔会、 哎、 有冇人嚟呢其实我都 我真系有啲朋友呢解答咗我呢一个问题。咁佢哋有啲呢就会将嗰个盆栽呢因为要在家工作啦就拎返返屋企。然后呢就屋企嘅台头嗰度呢啊就摆返公司成日会摆嘅盆栽喺度。咁佢哋嗰啲可能小小棵啦唔係好大棵啦咁就容易拎嚟拎去嘅。咁佢哋都话呢啊将啲盆栽拎返返屋企呢即係唔係话一定要将嗰个嘅环境就做到好似喺呢个工作间咁样。但係有啲盆栽喺度点缀下呢个工作好似真係会舒服啲。同埋呢有一样嘢工作起上嚟冇咁大压力㗎佢哋觉得。 哦，壓力可能係，喂，咁我提醒咗大家咯，即係話啊，原來你將你我公司嗰個 set up 嗰個擺位啊，擺翻喺屋企裏邊啦，揾張台，咁可能令到你更加集中精神喎。好多朋友話，哎，有難度喎，喺屋企在家工作，咁其實可能如果你擺翻個位係咁樣嘅話咧，啊，好提要。如果你擺開盆栽拎翻屋企，咁但係如果有啲我講嘅係公司可能啊好高大好大盆嗰啲咧，咁我諗清潔姐姐都照翻工嘅，可能係即係有啲做亦都有人係會專登去服侍啲盆栽啦咁、自己台頭嗰啲返屋企啦。 喔係 咁我突然間諗起啫。係、有家會請人返嚟專登係處理啲盆栽如果係好多係有十幾盆高大嘅植物喺 office 呢係會專登請人嚟整㗎。喔、或者有陣時啲公司就會清潔姐姐順便淋埋花囉。咁但係室外植物之前成日講嗰啲呢都係唔需要經常淋嘅、可能大家返 shift 啊即係輪班制可能就今日 A 同事返就幫手淋下啦咁樣囉。今日介紹呢個咧就叫做愛心榕啊，其實就是一啲好大嘅植 室內植物是葉，即係人咁高嘅一個植物啦。咁但係嗰個葉形咧就係心形嘅喎。 心形，哎呀，唔怪之你今日咁有愛心啦。 仲有呢，頭先小白都講得啱嘅，係啊，我係小型，有小型有大型嘅。咁小型嘅咧，你而家啲植物，譬如愛心榕咧，其實都有啲座台形式嘅。咁大部分咧正常都應該係比較高啊，高大一啲嘅。通常咧，你可能去 coffee shop 啦，或者係去呢個擺 office 啦、coffee shop 啦、室內啦，或者有啲鋪貼都會擺嘅喎，即係大型嘅鋪貼都係會擺呢個愛心榕喺度喎。 愛心榕 其實就係、是。是啊，其實它是一棵植物來的，那主要是葉的植物，沒有花的，但是葉形就是一個很大的心形，我給了一些照片你看的，你可能沒看。 我當然是有看啦，怎會沒看啊，是不是？那些葉呢，其實看起來呢，它是一，就是我覺得它那些叫做什麼，樹枝啊，樹枝呢就不算是很粗糙，即是不是說很大個的，比較像幼身一點的，但是葉呢就很大塊啦。那我感覺呢是好似一大把一大把咧，系紫傘咁樣咧，就遮住啲陽光，令到呢一個咧，即系叫做室內嘅感覺咧，會更加柔和啊！因為佢咧，好似有啲地方咧，就俾啲樹遮暗咗咁樣，咁啊唔會咁殘眼咯。 系一般嚟讲咧，如果大家听众想象一下咧，就系话嗰块叶咧，其实可能系 A4 纸咁大嘅心形啦。咁可能系单叶互生，即系话可能系一枝里边有，即系佢唔会好茂密嘅，你见到比较疏一啲嘅。咁就系好清好简洁啊。咁其实佢系原产地系非洲嘅，咁而家全世界都会有噶啦。 哦，原产地非洲，但系个样又唔似喺非洲出世喎，佢哋 系啦，你见到佢啲叶咧，其实有少少零零地。 系咯，我以为喺嗰啲咩添咩丛林啊嗰啲地方添。 哦，都会非洲嘅丛林啊都会有嘅。咁佢叶咧系嗰啲叶咧就唔系硬个个，你见到佢咁大块。即系同大家，我哋而家已经高级版啊嘛，大家欣赏 好柔软啊！我觉得佢啲叶好柔软啊， 冇错，柔软好细腻、好明亮嘅浅绿色，或者系浅绿色都有好多种嘅，咁可能就主要睇下你嗰个品，你啱你买翻嚟嗰盆系咩啦，A4 纸咁大嘅薄薄嘅心形叶，其实都好清雅，好多时候咧，啲人会摆喺室内嘅厅客厅，咁但系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如果你摆 office 或者系喺屋企里边。嘅室内咧，咁咧就要系摆近住窗嘅位置，因为佢系需要 晒太阳，系啦， 系啦，你好摆到好角落咁样喺个门口位，咁但系个阳光完全掂唔到嘅，又唔得嘅。有啲朋友话，点解我哋公司嘅室外植物会谢好难生，但系你屋企你公司嗰个会咁好咧？就是、你摆位啦，公司咁大位咧，其实最好咧就拣啲有阳光折射啊，折射到个窗口位啊，咁样啦。 咁嗱，呢一个咧就香味一定冇啦，系咪先？叶嚟嘅啫，定系会有香味噶？唔会噶， 有叶味咯， 叶味，叶有叶味，鸡有鸡味，真系啊！你啊，好嘢吓！ 你想住下叶系其实比较难闻，我哋寻常人咧系应该比较难闻到嘅， 系啦， 系可能系小昆虫嗰啲会闻到。 咁但系啲叶咧会唔会比较上容易？因为佢比较娇嫩啊。我發覺佢哋咁嬌嫩嘅葉咧，會唔會好容易？譬如曬得太陽多會窿啊，跟住一個個窿，又除咗曬窿咗之外咧，仲會一個個窿咧，因為曬到窿咗，然後一個個圓圈嗰啲窿喺度。 冇錯，我明白你講乜嘢。係嗱，好叻嗱，我哋冇夾過，冇對過稿。嗱，曬曬咧都唔可以曬得太勁嘅。咁譬如如果你擺喺室外，即係你擺室外嘅時候咧，都係唔可以暴曬啦。譬如你嗰個位係向咩向西？ 向西，西斜。 全日都是射住佢嘅，直射咁又唔得。可能个窗个露台都有啲唔同嘅位置噶嘛，一定有啲位置咧系嗰个时候，其实太阳系即系大家系地球系会转。 太阳系，你讲植物定因为太阳系？ 嗰个阳光其实你会发觉佢唔系净系全日都同一个位嘅。咁个太阳阳光咧射你个露台系会转位噶嘛。咁其实咧真正种花嘅人咧比较即系会将啲。盆栽搬嚟搬去嘅，喺唔同嘅時間裏邊，咁我係唔想等佢直接射到咯。咁尤其有啲朋友就可能會想試下，會想將呢盆嘢由室內入邊廳搬去室外曬太陽嘅時候咧，其實係唔可以突然之間搬出去嘅。譬如我呢一年裏邊，我呢盆愛心榕都係擺室內，突然之間想出去曬太陽，裝修下個露台室外。 咁擺出去嘅時候，你唔好突然之間咧擺出去嘅時候係暴曬，你慢慢適應嘅、哦。你先擺喺露台一個比較陰暗嘅角落，露台都有食東南西北啦。你擺喺咁樣陰暗，即係慢慢先令到 我明。有冇話個適應期咧？譬如一個星期咁，慢慢越擺越長時間。 係啦，冇錯，一個星期可以啦，幾日係啊，慢慢咁樣咯，即係唔可以一嚟到就將佢搬嚟室內、哦，去到一個成個露台最曬嗰個位。 哇！啲植物都要好好地愛護有加，先至會成長得好啊！ 靚同唔靚藝術嘅。 梗系啦，哎呀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你两个人，拜拜。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心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雪窝。 首歌曲是冯允谦《地球来的人》，这个时候就听埋龙虎帮的精选先，转到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喺星期五的早上，继续都会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的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次真系要多谢花姐啦！ 从没再待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再。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琼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

早晨啊，各位听众，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梗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扭啱个频道啦吓，唔使转噶啦，黐住佢啊，攞胶水，咁啊廿四小时听到咯，系咪？直播室入边啊，有白元豪、小白同埋巴比林，咪早晨。 早晨啊，喂，你呢条桥好绝啊，白元豪吓， 梗系啦， 人哋黐住，或者咧，如果系人哋扭嗰啲咧，吞台咧，用手指扭一格格嗰啲咧，就揾条胶纸黐实佢。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自己咧。都有想过送收音机俾人， 嗯， 净系听到我哋个台， 就同佢黐实嗰个位啦， 系啦，系啦、啊，都系好方法啦、 嗯、OK， 系啊。不过最近咧讲开买嘢嘅时候咧，我发现咧，而家咪即系抗疫期间，大家都多咗上网买嘢嘅、 嗯， 上网买嘢咧层出不穷。 点解咧？ 即系你无论系着嘅衫啦，屋企嘅家品啦，任何嘅用品啦，甚至乎系食物啦，食物咧即系嗱。網購咧，大家唔好淨係諗住淨係得嘅嗰個寶啦。其實有好多嘅網購咧，佢哋提供一啲叫做新鮮食物咧，係即係香港嘅。 嗯， 佢哋都係咧，可能尋日啊先至咧就係翻貨，或者朝頭早翻貨，然後你落 order， 咁佢哋咧就話到啊，咁夜晚就已經或者黃昏嘅時候就送到去你屋企啦咁樣。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網購服務，甚至乎咧連埋我屋企人都會覺得咧。因為而家抗疫咧，就唔係好想出街嘅，即係唔想出街，因為費事啦，又要用口罩，又成日洗手乾咁樣。咁佢哋都開始諗咧，就係、是、哦，其實叫人送埋貨上嚟都 OK 啊，又話嗰個價錢又唔係話好貴啊咁樣。 係， 你有冇發覺多咗呢啲咁嘅現象咧？係即係大家會覺得網購由以前咧，大家都唔係好接受，淨係中意行鋪頭，真係摸，譬如你買衫。我要摸嗰件衫，你着鞋，我点都要笠过入去嘅，跟住先至会买噶嘛。而家佢啲 service 已经去到咧，就系衫唔啱你退咯， 同埋可以试像试穿咯。 系啊， 系啊，多咗好多呢啲服务啊。 即系我都哇拗晒头，我哋成个消费模式咧系转咗。 其实咧真系全靠今次嘅疫情咧，真系学你话斋咧，令到大家嘅嗰个生活习惯同埋消费模式改咗、 啊。 因为咧嗱，我以前咪住火炭嘅，咁、 啊、 火炭就附近全部都系工业村啦。 系啊系啊。 咁我好记得咧，每一 年你就系嗰阵时开始网购噶。 都差唔多啦。但系嗰阵时点解会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开始网购咧？就系、是、因为咧，我记得我楼下咧就长期喺嗰啲车站啊，或者系啲巴士站啊。或者啲公共交通交汇处嘅地方咧，长期都有一啲后生仔咧就系派传单嘅。嗱咁嗰阵时咧就仲未系好流行咧，学你话斋头先讲嘅有啲网购嘅食物啊，或者系啲网上咧帮人买餸啊，甚至乎煲汤啊、订餐嘅服务嘅。嗰阵时真系唔兴嘅，而家咧就好兴，即系有好多嘅外卖嘅程式啦。以前咧即系讲紧都差唔多成八九年前咧，就未有咁流行呢一种网上嘅送餐服务。 以前咧个个都有谂吓 ，internet 搞啊！冇人理㗎， 邊、啊、 有生意㗎？你有冇即係見到你做網上店咧？仲問你咁，你間實體鋪喺邊啊？ 係啊，好多時都會咁樣問㗎嘛。咁、 啊、 但係咧嗰陣時，我好記得咧，就係每一年咧，或者每一個季度咧，都有唔同嘅生意，唔同嘅網上平台，譬如網上買餸、網上煲湯、網上訂餐，但係都係同一個後生仔派緊傳單嘅。 哦， 咁我嗰陣時就諗啦，啊係咪真係類似咧嗰啲年輕人創業嘅時候咧，可能寫咗一個程式，唔係好受歡迎喎、 嗯， 過一季又再轉下啦咁。因为你见极都是那个后生仔自己在派的，就不是说有其他的团队、或者成。 那个后生仔很努力、啊。 是啊，他真的很努力的。 是 但是直至到。 可能发了达了 现在。是我怀疑是了。我发觉近这几年没见过他再派传单。跟着我就想咦不通出资成功了。 是啊，恭喜他 啊，不用再记下来宣传、 啊。又是一个社会的成功例子。 是啊。 挺好啊。不过呢我现在发觉呢就虽然我们就网购的机会或者那个接纳度多了、但仍然有很多人呢就喜欢这个实体店。 是的。 就是实体店个存在就开始已经俾人哋觉得咧，就系我中意行，但系我中意行完之后咧，我未必买。我行完之后，我上网买，即系多咗好多呢一类咁样嘅心态啦，吓咁啊，即系叫做做呢啲生意嘅朋友啦，咁啊要开始谂下啦，啊实体铺又好，网上店又好。中間點樣攞個平衡呢？點樣可以好似頭先後生仔咁樣？哇，已經致富咧咁樣啊！咁啊，如果大家諗到呢啲竅嘅話咧，咁啊繼續加油啦嚇！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Sammy 喺度啊，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 先同大家报告翻咧，寻日咧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嘅正德街咧就已经维修好啦，咁而家咧近住黄大仙下村对开咧嘅唯一行车线就已经解封。 哦，寻日见你报咗一日嘅喎，呢条街 系啊，终于解封啦，系 啊， 好啦，非常好啊。 同埋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都正常嘅，不过就有个路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咧。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送多个封路俾大家啦，提提大家嘅喺九龙啊，秀茂坪道就有道路工程嘅，咁去顺利村方向咧，近住晓光街就部分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咁、记得留意翻现场指示啦。 系啦，啊唔该晒 Sammy 啊吓，咁啊嗰个正德街咧都已经咧就系冇事啦吓。啊，我讲开又讲 ，Sammy 你系咪都系中意网上买嘢嘅，定系中意都系行实体铺咧？你都系一个少女啊。 唔好再讲啊、 哦， 因为前排大出血啦、 啊。哦，即系网上面大出血啊！ 是啊，梗系啦。 哦，咁啊都见到个趋势。 都一咧想提下，即系大家咧，可能呢排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已经网购咗好耐定点样？即系最紧要咧有一个小贴士，唔好中伏嘅咧。 点啊点啊？ 就系咧，多啲去睇下，尽量即系睇下有冇啲。咁点讲啊？啲回扣啊，同埋咧啲人留言啊，咁虽然都可以造假，咁、哦、你睇下啲人留言咧、会唔会话留啲相出嚟，睇下同佢嗰啲相有冇分别咯？即系啲客人买完通常都会分享啲相噶嘛， 系 咯，咁样睇下啲实物图咯，尽量系啊， 唔好净系睇入面度， 系 系 啊，三价 比即系比较多啲咁样，系啦，啊都系几会 太多服啦， 系咩？ 系啊，真系仲太多， 咪当俾。俾钱交学费咯，系咪？你咁有， 冇办法咧。 好啦 ，OK， 唔该晒你啦吓，下次再见，拜拜。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下欧会出边啊，唔知啲天气啊或者空气系咪真系好差咧？早晨啊，欧。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 ，Bobby。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 早 晨。早 晨。 星期五咯。 系啊。嗯。 翻埋今日中啦，或者有啲同学仔啊，着住嗰套校服啊，喺屋企。翻學咧，咁都差唔多，禮拜六日可以歇一歇啦，唞一唞啦，咁啊做啲自己比較中意做啲嘢。咁當然你會話啦，話唉、哎，其實翻工我都好中意噶，翻學我都好中意噶。OK， 咁啊下省一百字啦，咁啊不如講下天氣啦。今日咧天氣咧，其實能見度咧都係相當之低嘅。咁啊望佢香港島嗰邊咧，依然係見唔到好多嘅。高樓大廈啦，因為咧都有唔知呢啲叫煙霞定還是係空氣差啦，咁樣嗰啲粒子啊，哇密到可以遮住一棟樓嘅咁樣，咁啊所以即係今日都我估計空氣質素都麻麻地，轉個頭等你哋講下佢啦。咁至於咧天氣方面咧，呢一刻嚟講咧太陽都出咗嚟噶啦，咁啊都有少少微風，不過咧就唔好俾此刻嘅天氣呃到喎。點解咧？因為啊通常咧晏晝嘅時間啊都會咧。落好大好大好大嘅骤雨， 寻日沙田区就落咗好大雨啦。 系啊， 下昼嘅时候 好犀利啊！琴日真系 系啊，咁啊仲会有机会有雷暴啊、闪电咁样。琴日我都喺湾仔区嗰度做嘢咧，咁啊一路做嘅时候咧都冇事噶，咁啊揸翻车走咯。哇！突然间咧由好天变落超大超大雨，再加埋闪电咧，讲紧系十分钟之内发生嘅一个剧情嚟噶。咁所以就叫做心机旁边嘅你咧都要小心啦。同埋今日虽然此刻嚟讲冇雨冇剩咧，都带翻把遮稳阵啲咁样啦。 系啦，系好啦，唔该晒欧啊吓。咁啊睇下详尽嘅天气方面系点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咧系较低嘅，咁啊，寻日朋友都话，唔知系咪附近有啲咩台风啊，嗰啲咪咩影响我哋嘅？ 系啊，啲气压啊， 系啊，咁系真系有个台风咧，系吹紧去呢一个嘅九州，跟住就预计咧系直上埋呢个南韩嘅。咁啊，寻日呢个电话都系咁喺度响，啊做咩咧？啊，原来咧日本都有好多嘅通知咧，就话到有机会呢个台风咧会影响到佢哋会停电啊， 哦、 有机会影响啲道路啊，咁啊叫啲人及早咧就准备定咁样。咁唔知系咪因为咁咧就令？嗰啲氣壓啊，定唔知令到我哋嘅空氣咧，或者嘅氣流啊，都係比較上差差地啦嚇。咁、日間係酷熱嘅，咁最高嘅氣温咧，今日都會去到33度噶。下午有一兩陣嘅雷暴，哦，呢幾日都係咁樣喎。 係啊， 吹微風，展望週末至到下週初天氣炎熱，以及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而家29度嘅氣温。 相对湿度89%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所以天气或者空气方面都是一般啦。空气有阵时都未必净系同嗰个嘅天气或者气流有关， 啊、 有阵时都系同环保有关嘅。 系啊，特别系可能咧，啲城市入边咧，当佢有唔同嘅规划发展咗唔同嘅项目嘅时候咧，都会影响埋佢嘅天气噶。 哦，咁啊要留意一下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系时候要讲下啲环保相关嘅专题。电话旁边咧，今朝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好耐冇见啦 ，Kate。 好耐冇见啦 ，Barbie。大家好，各位学生，各位听众。 好记得咧，以前啊 ，Kate 咧间唔中都会同我哋提起咧关于明日大屿呢一个嘅计划。嗱，咁耐冇见，到底呢个计划而家发展成点先？ 哇，其实而家咧真系峰回路转啦，因为话说咧，7月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嘅明日大屿咧一个相关嘅研究拨款申请咧就放咗上立法会去到讨论嘅。咁但系咧，即系7月嘅时候，其实立法会系结束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其实嗰一届嘅立法会最后一年同埋最后一个会议嘅。咁咧，立法会就规定咧，系所有喺佢哋4年任期内冇讨论完成嘅一啲嘅，即系譬如好似草案啊，或者一啲议题未有结论咧，其实都会自动终止审理嘅。咁正常状态之下，其实就明日大屿一个相关嘅研究拨款申请咧，就应该系冇咗噶啦，即系要从头再嚟个讨论噶啦。咁但係今屆情況比較特別啦，即係疫情，咁我哋個選舉持續延遲一年啦，咁立法會就延任一年啦。咁所以呢個議題咧，突然之間我哋話哇，借屍還魂，又可以即係嚟緊立法會應該係10月中復會之後咧，又可以直接放上財委會度討論啦。咁我大家都好即係都我發現都好多人都去講一樣嘢啦，因為除咗係一個環境與議題啦，填海嘅工程一定咧會對海洋生態造成一個好大嘅破壞。咁但係最近咧，好多人咧都將呢件事咧同民生扯上咗關係。 點解？ 原因係咩咧？係啦。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嘅肺炎疫情一路持續啦，第三波爆發啦。咁雖然最近咧啲確診數字咧回落咗，但係咧即係都會有好多源頭不明嘅個案啦。係 啊， 張竹君話齋。咁我哋咧都估咧短期之內其實好難會完全放寬一啲嘅社交限制，甚至譬如旅遊業呢啲要重啟話啊，應該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咧我哋經濟咧其實係受到好嚴重嘅影響㗎。咁香港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外向型嘅經濟體系啦，會同好多其他國家有聯繫啦。咁呢個疫情咧係全球嘅經濟咧都同樣受到衝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政府一啲官員都話咯，我哋受影響嘅程度啊，同埋嗰時間啊，一定係比想象中長嘅。咁明日大屿呢一個填海計劃咧，係政府咧即係大概兩年前提出啦，兩年前2018年個經濟環境幾好嘅。咁佢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係最歷史上最貴嘅基建項目，佢咧就要斥資6240億元。在香港的中部水域即是大屿山东面就填一个合共1700公顷的人工岛。即是填海主要是这么大规模的填海，即是我们都讲了海洋生态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它邻近那些陆地的海岸可能是有一些比较保护级的野生动物居住的环境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担心哇这么大个岛我们的天气最近热夜这么多，闻说有一个很劲的山竹级的台风来的。抵唔抵得当得到咧？咁样咁呢啲咧，其实全部都未有答案。咁但系最近咧，我哋发现咧个争议就去咗。我哋今年好似有财赤，咁仲要咧话呢个财赤咧，可能系未来5年咧，政府嘅预测咧嗰个账目仍然都系有财赤嘅。咁我哋经济嘅一个 GDP 嘅增长个预期咧，而家系负位数啦，仲要越跌越低啦，由原来嘅-4%去到-7%咧，调低到-6%到-8%。咁啊，今年个财赤直情都创新高添，咁系因为我哋有一啲一次性嘅纾困措施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各行各业啊，中小企好多老细或者系一啲打工仔啦，尤其都觉得喂真系唔得啊，救唔到，仲要第三轮防疫基金，甚至可能好多都话系咪要失业援助金咧？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咧好多人都讲紧，我哋系咪仲要咁劳民伤财？推出呢一个明日大屿嘅填海计划咧，系咪我哋应该将佢停一停，甚至将佢搁置？咁固然系即系劳民伤财啦。另外咧，其实我亦都想讲咧， 佢係解決唔到我哋嘅房屋同埋土地供應嘅問題嘅。 嗯， 咁即係政府想起呢一個人工島嘅時候，就話起樓俾大家住啦。咁但係填海唔係突然之間就變咗個島出嚟噶嘛？佢要通過撥款，佢要起嘅時候都可能係15年之後嘅事。 係， 我哋香港其實而家目前面對係一個短期嘅房屋供應不足嘅問題。 嗯， 咁嗰陣時咧，我哋上年就進行過一個調查啦。發現咧，其實而家全港咧至少有816公頃嘅私人宗地，同埋黐住一啲官地咧，係可以用作發展一啲嘅住宅項目嘅。 嗯， 咁我哋即係800多公頃，如果我哋淨係一半嚟到起樓啊，起居喺房屋俾人居住啊，咁再加上即係我哋睇翻啊，政府收地係要賠償俾幾多錢嘅，咁樣去計翻咧，其實成個造地成本咧係大概300多億。 嗯， 比填海咧少成几多？哇，少好多，少成1/4咁样。咁但系咧，佢亦都可以提供到足够嘅单位，即系同填海相约嘅单位，俾人去到居住。咁、 嗯、 所以我哋见到其实咧，相比起明日大屿填海工程咧，发展中地咧系更加具成本效益，同埋本身中地咧可能系一啲破坏咗嘅土地啦。咁、嗯、譬如我哋即系新界上边咧有一啲嘅地方系之前做咗一啲嘅电子垃圾处理场啦，咁可能个土地上边系一啲嘅污染物。咁政府如果發展呢啲污染物，發展呢啲污染咗嘅中地咧，其實亦都可以同時間做修復，將土地入邊一啲污染物去除啊，等佢唔好停留喺嗰度，即係可能落雨一個水浸咁，又將啲污染物沖咗去河流啊或者大海去污染環境。 嗯、 所以話咧，即係發展中地啊，相比起填海咧，實在係太多太多嘅好處啦。咁、 嗯、 所以我哋即係其實我哋綠色和平亦都覺得啦，香港而家面對都真係一個外憂內患、財政不穩嘅時機啦。之后啦，咁如果政府仍然都系一意孤行咁样推行明日大屿计划咧，我哋真实嘅海洋生态环境啦，会带嚟严重嘅破坏啦，同、 嗯、 埋我哋亦都见到咧，会加速香港耗尽佢嘅财政储备。 嗯， 咁所以我哋都真系非常之建议，其实政府咧系应该撤回一个明日大屿填海工程。咁点样解决房屋问题呢？其实就应该系发展中地优先。 既然环保团体都可以有咁详尽嘅分析咧，到底我哋嘅政府会点样去处理咧？喺生态啊同埋发展之间，甚至乎咧喺财政嘅困难当中咧，都可以推行到一啲适合嘅计划嘅话咧，我谂我哋就真系只能够拭目以待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啊。 嗯，希望好快同大家再倾到啦。 好啦，拜拜。 嗯，拜拜。 晨光大学。 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一首歌嗰个词系的鸟儿有虫吃，佢个名字叫做黄然啦、 一首相当之咧都几啱朝头早听 啊， 充满住快乐嘅节奏啊。 起码咧，我觉得出门口翻学就唔使啦，系咪翻学都用平板啦而家。咁、但系出门口翻工嘅时候，你觉得，喂、有一阵嘅力量喺度，陪住你轻松松吹下口哨翻工咁都开心啲啊。 OK 啊，摁下摁下个节奏感都 OK 啊。嗱、不过咧都有啲要注意嘅地方啊。咁啊讲紧嘅咧就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今朝早咧由上昼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系啦，咁除咗青山靶场之外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午嘅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又会挂起呢个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吓。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继续咧就系高挂喺我哋嘅荧幕上边啦。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啦，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其中餐厅堂食放宽至晚上10:00，但系继续不可以多于两人一台。健身中心可以重开，但系器械唔能够容纳多于4人。健身课堂每组不得超过4人，所有人喺健身中心内要一直戴口罩。公众保龄球场和桌球馆内每张桌球台和每条球道不得有多于4人使用。美容院和按摩院员工必须戴口罩，只可以服务已经预约的客人。部分室内体育场所包括羽毛球场、乒乓球室、草地滚球场、桌球室等重开，但是所有人要一直戴口罩，亦都不可以有多于4人的群组。重开的部分室外体育场所包括运动场跑道、高尔夫球场、单车公园、海上活动等。如果有超过2人的群组，就必须分成不超过2人的小组。警方在屯門採取反三合會行動，倒破一個懷疑毒品供應中心和非法賭檔，拘捕6人。警員凌晨突擊搜查石牌頭路一個單位，檢獲大約15克懷疑氯胺酮，大約11克懷疑可卡因，4把牛肉刀，1支棒球棍，1部釣魚機，1張麻雀台，1張賭台和1些賭具。檢獲的毒品市值大約23,000元，被捕的5男1女介乎16至28歲，分別涉嫌販毒、藏有攻擊性武器、經營賭博場所、在賭博場所內賭博以及違反限聚令等，被捕人正是被扣留調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20国集团外长视像会议的时候强调，面对新挑战，多边主义是唯一选择。王毅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上全球疫情，单边保护主义抬头，要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携手推进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周有1-2阵雷暴，吹微风。 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黄大仙正德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啦。咁现时近住黄大仙下村对开嘅一段正德街咧，唯一行车线咧就已经解封。咁至于其他封路咧，喺港岛西营盘梅芳街有工程，咁现时所有车辆咧系禁止由德富道西左转入去梅芳街。咁就系、是、西营盘梅芳街有工程啦。咁现时所有车辆咧系禁止由德富道西左转入去梅芳街。咁至于隧道方面啦，现时就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晒你哋，好多谢好多谢你哋为香港人的付出，我哋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美恩，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系 Theodore， 我系印尼人，我中意食小米，因为好好味，冬米好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郑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7:37嘅时间收听晨光第一线啊！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如果要做运动咧，就真系要睇住自己嘅身体啦吓。咁但系如果留意住体育消息嘅话，咪几时都得啦。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小白，你头先讲咧，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即系做运动啊。其实咧，小弟头先出去报天气嘅时候咧，都多、见到多咗好多朋友仔跑步啦，可能见未落雨啊吓咁样。咁啊，跑步嘅人都多嘅，咁啊，有啲啊戴口罩喎，继续坚持，有啲就真係好似即係政府之前咁样讲啦，如果你做一啲剧烈嘅户外运动，咁啊有机会可以除一除口罩咁样。 係啊，戴住口罩有阵时可能因为而家空嘅有感觉上係差啲呢。 係啊，可能係咁啊，不过啊头先听到新闻报道话健身室咁样，我都久违咗健身室一段长时间㗎啦嘛。咁啊话 如果要舉鐵嘅時候都要戴住口罩咁樣，跟住啊呢一樣嘢我又棘棘地，所以都係唔好入去住。 哦，哇！舉鐵係都要戴口罩。 係啊，但係其實舉鐵 打桌球要戴口罩。 係打桌球都唔使叫做吸咁大啖氣咁樣。你舉鐵真係有陣時舉啲比較重啲啲餅咧，或者重啲啲嘅器械嘅時候咧。你要吸咗嗰下先推，幫你推出去嗰下係， 係啊， 好窒礙到你去總之健身啦咁啊，所以小弟就未必㗎啦。同埋講真啦，即係健身室入面唔係話器材嗰個部分啊最容易感染啊。我成日覺得係更衣室嗰啲位就再大機會感染多啲咧，因為你更衣室嚟講就即係大家好多時候都會除咗個口罩佢啦，咁你可能衫都換咯，係咪先？口罩冇理由唔除低先啊咁樣。冲个凉都少不了啊，咁样咁所以就反而惊嗰啲多少少，咁所以阿 O 自己啊自己啊咁啊唔入去健身室试试啦，咁啊睇定啲先啊，睇多几日先，咁啊喂有啲嘢真系睇定啲先，即系跟车太贴咧，可能就未必系一件好事。讲紧美斯个转会，咁啊之前咧啲风声咧都系咁喺度讲话，喂又话去曼城，又话去意甲咁样啊。我依家最新傳出嚟嘅消息，小華你知唔知道係點樣？ 留翻喺巴塞， 係啊，九成留隊，即係九成機會留喺巴塞。呢一個估唔到啊！即係搞咗一輪大龍鳳之後啊，竟然咧啊，根據最新爆料嘅呢個阿根廷嘅媒體咧 ，TYC Sports 咧就報稱啊嚇，佢話美斯咧已經有 90% 可能啊轉態留低喎，咁啊因為咧同呢個巴塞會長啊巴杜美咧會談之後咧據說咧。傾嘅條款都傾得幾開心，亦都傾傾下，大家都有講有笑，仲要咁樣究竟 呢個係兩年合約㗎？佢哋傾 合約嘅詳情咧就未知啦，但係至少咧就已經擋咗一啲譬如話轉去曼城啊，或者轉去意甲啊，即係踢國米啊呢啲咁嘅消息啊，甚至乎有傳過去其他唔同嘅球會添咁樣。咁但係估唔到最後。有機會，即係好大機會啦！即係呢個阿根廷嘅媒體咁樣，個好大機會，美斯九成會留隊喎，咁樣同阿即係主帥啊，朗奴高文啊一齊合作下，咁又有佢嘅好拍檔蘇亞雷斯啦，咁樣咁。但係琴日又確實咗一樣嘢啦，即係借去拜仁嘅古天奴咧，咁啊又翻去巴塞，咁啊大家啲位未爭得好緊要咯，或者條中場線。好听就话人才仔仔啫，唔好听就话喂 争崩头， 系啦，或者突张啊， 系咯， 多过头啊，系咪先？咁啊，有冇呢个情况出现咧？ 苏亚雷斯冇得落场嘅话，咁啊，美斯又嬲猪啦，你知佢哋咁 friend。 系啊，但系即系因为有媒体又影到咧，久未露面嘅美斯咧，日前就揸车去苏亚雷斯屋企嗰度，咁啊，大家可能 gather 下咁样啦，咁啊，唔知系咪都倾下啲布局或者倾下啲未来嘅去向啦，咁呢个都系几有趣， 几有趣，同埋我都几肯定咧，苏亚雷斯喺入边啊，即系佢哋自己两口子倾嘅时候咧， 系 可能会讲就系话阿美斯系美斯，你转会咧好难搞。因为你份合约太贵啊 可能是咁啊。 边人咁样俾得起钱啊 可能阿苏都系做税客啊是吧 可能是啊。 会想咁样。好啊咁啊。咁有戏剧性嘅场景呢咁啊除咗美斯转会呢仲系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咁啊抢七大件啊 ,Game 7啊讲緊琴日啦我哋做节目嘅时间呢就差唔多开波就系火箭队雷霆队啦。咁啊各赢三场底下呢就进行啊首轮嘅第七场生死战。咁啊雷霆呢虽然有我唔中意用呢个字嘅老将，因为自己都系35岁啊吓。佢话35岁嘅 Chris Paul 啊、基斯保罗啊，交出咧大三元即系 Triple Double 啊吓。但系咧火箭队嘅得分后卫咧 James Harden 咧手风欠顺啊，但系完场之前咧做咗关键性嘅封阻啊，帮助咧火箭队咧以104啊比102咧险胜晋级咧。就会喺香港时间咧听日嘅早上咧喺西岸嘅。準決賽嗰度做 game one 啊，咁啊會對邊隊咧？對湖人隊嘅咁樣，咁啊係啦。之前咧大家都有講咧，話阿大胡子夏登咧就唔中意防守啊，終於明白點解夏登唔防守啦，因為佢一防守咧。 真係唔係人敢品啊，咁啊我自己兩隊都幾鍾意，其實你問我火箭同埋雷霆，所以即係琴日搶七大戰我都有睇返啲精華啦。咁啊夏登臨尾嗰球叫做封咗別人嘅射三分，係封得好好嘅。第二呢要讚嘅呢就係嗰個球員呢諗住將個波呢抌落佢隻腳嗰度啊，從而換取球權啦。咁但係呢夏登咧都反應好快，即刻跳起啊嚇咁樣，咁啊令到咧呢個雷霆隊反魂乏術咁樣啦，咁所以就火箭隊晉級啦。不過咧內地嘅球迷咧就無緣睇呢個火箭隊對湖人嘅比賽，因為咧之前火箭嘅總經理咧莫利咧上年咧十月嘅時候咧就發表咗一啲言論啦，咁球隊咧就遭到中方嘅抵制啊，咁中國嘅央視咧就宣布停播火箭季前賽啦，同埋暫停一切同 NBA 相關嘅活動嘅咁樣啊，咁中國媒體譬如騰訊咧一直咧都冇視呢個火箭隊咁樣冇直播，即係隊隊都播係冇播火箭隊啊，咁啊即係唔知喺內地嘅火箭嘅球迷會唔會覺得傷心啊？但係估計咧，最傷心就係咧內地啊湖人隊嘅球迷啊，因為下一場就係火箭對湖人啊嘛。本身可能有啲內地球迷，喂，我好中意湖人隊嘅喎。哦 ，sorry 啊，因為 無啦啦辣埋， 係啦，咁樣咁就冇得睇呢個 NBA 嘅直播咯。所以即係呢件事都我覺得都幾有趣味嘅。那個趣味性就同阿美斯啊，即係轉會一樣啊，好 dramatic 咁樣。 係啊。 咁講開啲戲劇性嘅嘢咧，最後短短地啦，小弟講埋呢一個都幾有戲劇性啊。小白，你頭先話喂打桌球啦，咁樣即係我哋都放寬翻啲桌球室啊嘛。咁咧，你記唔記得咧有叫做桌球王帝之稱嘅亨特利啊？記唔記得呢個人？ 記得。 係啦，喂，咁啊，桌球王帝咧 come back 喎，翻翻嚟喎，擁有七屆嘅世界冠軍嘅桌球傳奇啦，亨特利咧離開咗戰場之後咧，決定啊！哇，即係有八年冇打過比賽噶咯，咁啊，51歲嘅亨特利咧，竟然宣布咧復出喎、 哦！我諗住同阿火箭練一練啊！ 係啊，你講得非常之啱喎，咁啊，真係啊，將會出戰咧新一季嘅世界桌球巡迴賽啊！未來兩季咧將會同呢個火箭啊，奧蘇利雲 啊， 係啦、啊，喺桌球台上面咧咬一咬手瓜喎、 欸，好睇喎、 啊！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咧桌球迷嘅福氣嚟嘅。咁講多少少俾大家聽啦。嗱，51歲嘅亨特利咧喺2012年咧就宣布退役啦。呢位咧蘇格蘭嘅名將咧，當年喺世錦賽咧八強出局，跟住咧黯然離場啦。而世界桌球總會咧星期三就宣布啦，呢一位咧桌球皇帝啊，可以同咧白旋風韋德啦，咁啊甚或乎咧其他嘅一啲出色嘅球員咧都獲得呢、這個。外卡嘅資格啊，意味住咩咧？可以參加呢個未來至少兩個賽季嘅賽事咁樣，最快咧9月21日咧就會出戰歐洲大師賽噶啦。咁啊，如果桌球迷們咧，咁你又覺得哇正喎、啊，亨特利打翻波喎，咁啊係時候咧開翻嗰啲體育頻道出嚟睇下亨特利篤波啦。 係啦，有得睇啊，梗係好啦。譬如頭先你講啊NBA 即係火箭嗰場冇得睇啦。嗱、內地嘅球迷啊，根據翻 BBC 嘅報道。咧佢哋嚟紧嘅时间啊，咁啊将会咧即系英超都宣布咗啦，嗰、那个转播嘅合约啊，即系取消咗， 系好似都冇得睇， 系啦，连英超咧都冇得睇，咁啊呢个咧即系唔知系咪损失啦，不过唔紧要，佢哋仲有中， 咁系损失嚟嘅，一定系损失嚟嘅， 唔系咁佢哋有中超睇嘛。 咁個個都想睇英超㗎啦， 係咪？咁你又唔可以咁講喎，可能有啲人鍾意睇中超呢，係咪？ 我估計啫。 係啦，喂，咁講到一個啦，咁日本嘅中場呢，咁長谷部成呢，咁啱啱過去嘅一季德甲聯賽入面打破咗呢，就前韓國代表啊車凡根308場出場嘅紀錄，成為德甲呢出場以嚟有史以嚟最多嘅亞洲球員啦。同一時間啦，佢已經36歲啦，咁同法蘭克福咧就有合約嘅，咁但係咧個合約竟然間咧仲可以再咧延伸多一年啊，咁預計咧佢將會咧就成為咗德甲咧最年長嘅一位嘅足球員啦嚇，咁呢一位啊長谷部成，咁有啲咩長壽嘅秘訣咧？佢咧就話到啦，長壽嘅秘訣好簡單，食嘢方面只要揀擇啲，食得健康啲，咁就可以繼續喺個場上面跑步噶啦。 道你又会唔会咧喺食物方面做一着手啊 ？tune 一 tune 令到自己咧可以不断 keep on running 咧？佢咧就唔系啊喺德甲踢紧波嘅长谷部成啊，佢系唱歌嘅菅田将晖。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哇！室外气温系29度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早晨，芭比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 系早晨啊，国际新视野啦。 今朝早咧要同大家讲下咧，印度一个咧算唔算系叫做因祸得福嘅男士咧？嗱、欸，通常咧讲紧咧因祸咧，咁啊嗰啲祸真系唔方好嘢啦。咁啊，但系得嘅福咧，到底你如果有得俾你拣嘅话咧，你会宁愿系都幾好啊，好似而家咁，定還是唉、哎，我寧願從來都冇發生過嗰個禍咧嚇。咁啊，講緊嘅咧就係呢一位咧叫做數學天才啊，人稱呢個印度嘅叫做人肉計數機。 哦，神算子， 冇错啦。不过佢咧就唔系嗰啲咩天机不可泄漏嗰啲算子，佢、啊、真系计数嘅， 数、啊、学家啦， 系啦，都可以叫数学家嘅。好多人都会话佢系一个数学天才啦。咁、 嗯、 但系咧嗱，有啲人都研究过嘅，到底喺某一方面嘅天才咧系点样培养出嚟嘅咧？定、 嗯、 还是系真系啊要读好多年嘅书啊？小学开始可能已经发现佢有某一啲嘅潜质啦，跟住就可能喺嗰一方面专注去培养落去，系咪呢一种嘅天才呢？ 系咪先天一定要系性格孤僻， 同埋唔知咩 IQ 又唔知道去到几多嗰啲咧？ 180嗰啲系嘛？ 即系人哋嗰啲讲到好夸张嗰啲， 系啊， 又唔系好似呢一类电视剧嗰类，咁、 啊、 而系咧。讲紧嗱，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咪话佢系因祸得福嘅， 点解？ 咁佢必须系经历咗一啲咧唔好嘅事情咧，先会发生咗而家呢一个咁得意嘅变化嘅。咁咁啊，其实咧佢自己咧就话啦，佢觉得自己其实唔系天才嚟嘅，不过佢就话咧觉得天才呢一样嘢咧，对于佢嚟讲都系有啲困扰嘅。 咦，佢呢个套路？好似啲人飲醉酒喎、 啊，點解咧？ 飲醉酒嘅人從來都話我冇飲醉喎、啊， 佢其實唔係， 仲唔係？ 因為咧，佢每一次講起呢樣嘢嘅時候咧，佢都會諗翻自己嗰個經歷。咁、啊、原來咧呢一位嘅男士咧，佢叫做普拉卡扎，咁、啊、佢就話 普拉卡扎 係啦，佢五歲嘅時候咧，就因為俾架卡車撞到啊。 即系都系好大架， 系好大架嗰啲卡车，佢仲要系咧一撞嘅时候咧就唔系普通车祸，系喺个机车嗰度咧上面跌咗落嚟，跟住之后咧 即系电单车 系啦，就跌咗落地下啦，然之后咧就头部落地。嗱、啊，你成日听人哋讲啦，撞亲个头可大可小噶嘛，系咪 印度咁佢以前又未必，我觉得佢未必戴埋头盔添。 我系话俾你听咧，佢之后讲就得人惊啦。佢话佢就系因为咁样跌一跌，个、啊、头部咧系骨折。 哇！ 你谂下头颅骨折、啊，然之后咧， 听到我都起鸡皮啊，神早流。 其实真系好得人惊。 系咯， 佢仲要系连咗85针，再加上好多其他嘅手术，先至咧叫做执翻条命。 哇！ 其实真系好得人惊。你谂下，俾架咁大架嘅卡车撞到，然之后仲要头落地。好啦，咁于是乎咧，嗱咁大嘅手术啦，同埋加埋咁大嘅身体上面嘅受伤，咁啊唔翻得学啦。咁嗰时5岁啫、 啊， 即系都叫做求学时期啦。 跟住点啊？自修啊？ 差唔多啦，但佢就唔系，即系佢唔系读紧学校嘅嗰啲嘅课程啦。你谂下，5岁其实冇乜课程噶啦。 系啊，系啊。 咁而系咧，因为你 连线嘅啫，我叫我仔 有颜色咁， 连线啊，有颜色啊，跟住咧认下啲字啊咁样。 哦， 系啦。 嗱，因为咧，一般咧，就算你话做过脑科手术嘅人啦，又或者系真系可能脑部咧有啲嘅意外咧，要去做手术要复原嘅人咧，咁就算香港都系噶啦，医生咧都会有啲少少嘅训练俾佢哋嘅，因为佢想 keep 住咧。佢个脑咧运作得正常啦，同埋又要令到佢咧唔好话有啲后遗症咧，咁紧要，例如嗰啲咩认知障碍啊等等，即 系 好似人哋咧想训练啲老人家，头脑灵活啲咧，都要俾啲小练习佢噶嘛， 仲要譬如喐下啲手指啊， 系啦系啦， 即系个脑控制啲手咧同埋脚啊。系 keep 住，即系个信息传达到过去。 咁多方面都要去做呢个练习啦。嗱，咁佢除咗做呢啲手手脚脚嘅喐动练习咧，咁佢因为仲摊喺个床度嘛，你谂下连咗85针，同埋个头都裂埋个头骨，咁唔喐得噶嘛。其实，咁好啦，仲有啲乜嘢要做咧？咁佢就话咧，全靠用咗1年嘅时间，嗰1年系瞓喺医院嘅时间啦吓。佢咧 就觉得喺呢一年改变咗人生，因为咧佢喺呢个医院里边咧系安排咗做好多嘅活动咧，系令到佢觉得咧要保持个头脑去活跃啦，包括咗做啲咩咧，例如系捉棋啦，做一下啲智力嘅游戏啦，即系不停咁样。 印度唔知捉咩棋 嘅咧，我都唔知咁又。 国际象棋嗱，围棋佢哋应该唔会系啊，国际象棋定系印度 飞行棋其实。 计佢扎色仔嘅 probability 嗰个概率， 睇下你有冇睇错先，睇下对眼有冇蒙啊？ 系咯，即系唔知道印度呢个国家系自己本身有冇啲国企嘅咧？唔系唔系企业嘅企啊，即系国家嗰啲奇艺， 奇艺系啦。唔知啦，咁佢总之就话咧系捉棋啦，做呢啲嘅记忆同埋智力嘅训练啦，同埋咧佢话咧系做好多啲数字同埋智力嘅游戏。我谂紧吓会唔会系嗰啲咩数读啊、IQ 嗰啲问答啊？ 似、 而家咪好多都系嗰啲嘅，甚至乎而家啲游戏程式都系噶嘛。譬如叫你估下啊，到底呢一幅图有啲咩问题咧？咪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智力训练嘅。咁佢就话佢用咗一年嘅时间，不停咁样咧就做呢啲咁嘅数学啊、记忆啊、智力游戏啊咁等等啦。咁就令到佢咧。他明明小时候都不是一个数学天才来的、但他经过这一年的训练他不知道觉得自己的潜能好像被启发了出来一样。 咦、这个即是直头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脈、 啊。是啊真的很有这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撞一撞。 突然开窍。 是啦、啊。跟着开了窍之后呢就在数学方面呢就突然之间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发展。 是。 就由五岁分到六岁啦。六岁开始啊。佢就打破咗，去到而家咧，打破咗50项嘅呢个林卡纪录，同埋4项嘅世界纪录。嗱，咁呢个真系都系当地嘅一啲好多唔同嘅纪录啦吓。咁而且咧，佢咧就被誉为咧呢一个系人肉计数机。嗱，咁点解会话佢人肉计数机咧？咁啊，必先要系解答过一啲好困难嘅题目啦。 计数嘅时候，使唔使只手一路计一路揈咁样噶？ 我见佢咧系有做少少啲嗰啲叫做乜嘢笔算啊？即系都要拿住支笔计计嘅。但系佢系好快咯。嗱，因为咧啲人咧系用佢嚟同一部计数机比较。咁有人问过佢啦，到底一个九个位嘅数字，再去乘一个两位嘅数字，即系十进制啦。同埋呢一个嘅嗱，佢有个数字咧系九个位嘅。咁然之后咧，佢人哋揿计数机嘅同时，即系几秒嘅情况底下啦，佢就系同个计数机咧系一齐计好嘅。 哇！ 咁都好快啦，嘛？ 同计数机一样咁快？ 系啦，所以啲人就尊称佢为呢个人肉计数机啦。系因为佢咧嗱，佢而家20岁吓，佢只系用咗咧20秒左右咧。佢就可以将呢一个咧，其实系叫做11个位数字嘅答案就计咗出嚟啦。 哇， 都算好快噶啦，我觉得。咁同埋咧， 我都可以嘅。不过你俾部计数机， 我都得， 我肯定得啊。你俾部计数机我肯定得。 我想话，我净系用只眼啊嚟对翻自己有冇打错啊，同埋望清楚个数字。我谂我都用咗几秒啦。 最典型嘅香港人咯，过18000万慢慢数。个个都系咁啦， 跟住咧，所以咧，人哋咧就叫做因祸得福啦。因为真系全靠咧呢一年即系撞亲啦。其实我觉得咧撞亲咧都唔系真系因为个意外而打通咗任督二脉，反而系真系可能嗰一年好专注。嗱，你谂下咧，冇其他娱乐啦，又冇其他即系冇得睇电视啊，冇得听收音机。 数学数字就系佢朋友， 冇错啦。一年又唔喐得，瞓喺度。就不停咁样做嗰啲数学同埋智力游戏，所以都系同一个道理，就系、是、你只要有恒心去做一件事咧，你一年里面不停咁样操练咧，你总会系可以成为一个天才噶。 系啊，同埋有个关键位啊，即系佢因祸得福啊嘛，系咪先？咁我哋就梗系唔想系因祸， 梗系啦， 先至得福啦，系咪先？咁就教晓咗我哋呢样嘢咧，平时最紧要就好似呢位天才咁样，佢用一年嘅时间好集中精神就是、做一件事。 又专心 系啦，我哋咧都可以试下，用好多嘅时间专心做一件事。可能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会揾到自己好叻嘅一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天才嘅。 系啊，认清目标，然之后向目标进发同努力啦！ 加油啊！ 人无家可归，强台风海神继续增强，日本气象厅预计海神将会喺星期日或者星期一登陆九州。呼吁居民尽快做好准备。海神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上，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超过160公里。气象厅预计海神会进一步发展，并且逐渐向偏北方向移动。 周末靠近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可能出现时速高达252公里的阵风，以及出现13米高的巨浪，之后继续移向九州一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13，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4， 人民币 6.85，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85，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34 点，跌3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31美元，卖出1932.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但是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强台风海神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早上八点，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吊庆，刚才多得你出手，否则我已经命丧于金轮法王的魔掌底下了。乜话？吊庆，你话你之所以咁好打，因为你祖先是恐龙。 只表是恐龙的后代，究竟只是江湖传闻，抑或真是有科学根据？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集专家以化石神物和珍贵图片，同你解构恐龙的前世今生。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二台直播室入边啊，八点零八分，早晨 ，Bobby。 早晨啊，哦。 早晨啊，彭爷爷 ，Hello。 喂，早晨啊，哦，早晨 ，Bobby， 掌声欢迎光嘅听众。系、我又做封烟主持咧，我系彭仔啊，早啊。 早晨啊，彭爷，喂，你嗰边天气点样咧？今日我想问一下啦。 正想讲一讲啊，我而家又望住呢一个新界东呢一边咧，哇！嗰、那個嘅天色咧，真係麻麻地啊！嗰陣煙霞薄霧咧，都幾濃下、啊。其實望向遠處咧，已經啲高樓大廈咧，唔係只係見到個 影咁樣啊，即係你見到係應該係有陣高樓大廈喺度嘅，咁但係咧就都唔係睇得好清楚，好朦朧嘅視野啊嚇，咁啊出邊咧就而家嚟講咧就靜靜地又冇乜風，可能就係正因冇乜風啦，咁所以就吹唔散呢陣嘅煙霞都未定啦嚇，晏啲嘅時間又唔知會點啦嚇，咁天氣嚟講咧又冇風嘅情況底下咧就感覺上喺街上面企喺度行緊嘅時候都係矮矮地啊。啊！呢排都係有種翳熱嘅感覺， 係啊，好似澳打風咁樣，但係又唔係真正喺香港呢邊打喎，應該係鄰近嘅地區或者鄰近嘅地方打咯。 所以就有種翳焗嘅感覺。 係啊，不過都提大家都要帶把遮，彭爺你都要帶把遮，因為晏晝嘅時候成日都會落啲好大嘅驟雨啊。咁啊，唔知詳細嘅天氣係點啦？交俾Barbie睇睇先。 好啊，嗱，今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啦，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能见度较低，就是刚才阿彭爷讲的一样啦。日间酷热的，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咧，周末和下周初天气都是炎热啦，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加埋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啊。 系啊， 咁啊唔争在咧睇埋个通胜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7月17，咁啊通胜咧就话今天咧都适宜啦去去做呢个开光啦，仲有咧牧养啦，栽种啦。同埋咧係進人口喎、即係進人口啊！如果你有啲人嚟你屋企，咁唔知咪算係進 招呼朋友咁樣 啊？易見到啊！ 係 好啦，咁呢個適宜啦，咁啊通勝話今日忌咩咧？就話咦啲大事幹都似乎唔係咁適宜做喎，譬如嫁娶啊、立財啊、安葬啊、另外祈福咧都話唔係咁適宜，咁啊仲有咧。真係好配合啦！第一陣個話題都未定啊，就話開市同交易咧，今日都係不宜嘅嚇。 講得冇錯啊，彭爺，琴晚咧即係隔晚美股啊，道指跌800多點啊，哎呀，肉都赤埋，可能有啲朋友肉赤啫嚇。咁啊 呢个俾大家参考一下咁样啦，咁啊即係更加准确嘅分析，当然要听第一阵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呢。 係呀，唔該晒彭爺，转个头再同你通话，唔該晒。 好。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8:13，今日嘅财金嘉宾啊，当然有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哦。 早晨， 各位陈哥啊，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啊，不过平时就会用 Happy Friday 去形容嘅，不过今日就唔太 happy 啦，因为睇到 除非你揸淡仓啊， 好少人会咁啦，因为哇，突然间咧无声无息咁样咧，削咗807点啊，讲紧嘅就系隔晚美股嘅道指啦，咁啊，其他标指、纳指咧都麻麻地啊吓，咁啊，领涨嘅之前领涨嘅股份，譬如苹果公司啊、Tesla 嗰啲咧，哇，全部都系咁跌咁样，咁啊，唔好讲股。会被美股拖累至啦，咁啊先讲下，喂，美国个市搞边科咁样咧？ 喂，其实就真系搞边科啦 ，FAELL 嗰个科突然之间，真系嘅，有阵时股票市场呢啲嘢咧，都系当你真系觉得好平静，当你真系觉得好冇问题， 嘅時候就真係會有問題嘅。嗱，當然啦，即係尋日都喺節目度都講過幾樣嘢嘅，就係話第一，即係美股一路即係亢奮地升，即係亢奮性嘅上升啦嚇。咁背後當然就係有一啲業績嘅支撐啊，經濟支撐。咁當然講出一個重點就係、是，即係同個實體經濟，你話係咪淨係反映緊未來復甦咁簡單咧？係真係有少少即係所謂嘅 derail 脱軌個情況。咁但係咧，你話喺即係調整之前有冇一個跡象就係話？一路慢慢行，一路慢慢上，一路慢慢上，跟住哇咁样跌落去，即系好似玩过山车咁样嗰种感觉咧。嗱，真心讲，真系出现咗，开始出现啦，见得到即系当个跌势开始加剧，你先至知道呢一种感觉会嚟。嗱，不过咁，即系寻日咧，港股咧又有少少即系嗰种点讲咧，即系报警嗰种感觉嘅。咁一阵可以再讲，因为见到个别啲股份，譬如包括啲我啲外股同持有嗰啲咧，都有呢个情况。所以我一阵先讲讲，我亦都讲下，譬如我自己都可能减咗少少磅吓。咁啊，先讲下寻日美股先。你话最初段我哋睇到，譬如话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个数字啦吓，咁即系一出嚟嘅时候，普遍都会觉得啊唔系太差嘅咁。咁当然啦，嗰、那个所谓即系跌幅，其实即系你话多唔多个预期都好啦。咁其实。喺呢一個數字，真心講，個個禮拜四都有啊。會唔會係因為呢個數字而搞到成個道指即 係差咧？係咪啊？ 最多跌成千咧，咁樣最後八百咧咁。咁好肯定就唔係淨係關呢個數字事啦嚇。咁所以我諗即係幾樣嘢。如果你話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即、就、係、是、累積即係太龐大升幅，尤其是美國股票，因為即係喺譬如話，喂你話由蘋果啊。即係佢哋即係再拆股啊咁樣一路升上去，個市值係即係屢創新高啊咁，即係都係等咗好耐咯。呢、這個調整真係好耐冇出現過。咁同埋呢一個咁嘅日日一千嗰啲情況咧，就係喺即係美國咧，當啱開始新冠肺炎疫情開始爆發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嘅彈啊彈一千跌啊跌一千，即係都唔係未見過呢啲情況，甚至乎真係兩千點都試過啊道指，即係所以我會覺得。都真係可唔可以話終極一跌，我都唔敢咁樣講啦，因為即係真係都 估計應該唔會啊，係咪啊？應該都會有一段時間或者比較反覆啲啊，係咪？ 係啦，因為咧，每當即係當尤其是美股就好衰嘅，即係佢譬如話一路升得地好地地咧就冇嘢，但係當佢真係狠狠地一日跌落嚟咧。咁、那個趨勢又可能會延續，即係投資市場嘅情緒又會一下子改變。咁不過咁，即係始終我會覺得嗱，第一個外圍美股係真係科技股嘅跌勢帶動嘅。咁你話會唔會好影響香港上市嗰啲咧？咁一定會影響第一就是、第二上市嗰啲啦，即係嗰啲嘅氣氛會影響大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分析落去的話咧，我會覺得即係港股嗰、那個即係今日當然跌啦，但係咧。即係嗰個跌勢咧，又或者個氣氛上高咧，好可能亦都冇美股嗰邊咁恐慌。即係唔好忘記啊，過去美股日升日升到標普納指日日創新高，咁其實我哋個恆指都係原地踏步嘅啫，甚至乎250天線，即係講緊250天線喎。即係講緊喂平時我哋統稱為即係牛熊分界，喂而家淨係遠距離上高喎。即係所以其實我哋嘅港股係落後咗好多，咁同埋亦都係因為啲傳統舊經濟股份主導，咁所以即係當然新經濟股份係可能會借呢個因素咧，係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啦。即係嗱，最簡單講啦。高位跌得成，我哋叫做调整。咁高位跌两成咧，咁先至系真正一个技术性，又话所谓进入熊市嗰啲咁样嘅讲法啦。咁所以即系而家预嘅谂法咧，就系、是、所有呢啲新经济嘅互联网相关股份，当然包括埋腾讯啦，即系可以量度嗰个调整嘅幅度。最简单啦吓，咁、高位一成先咯，望下。不过咁，即系头先 O 就开咗一个话题，就话有啲股份琴日已经系出现一啲洗仓式。好似好恐慌嘅下跌，其實真心講，當中其中一隻叫做小米咧，跌幅咧就差唔多已經去到一成噶啦，高位計嘅話，咁啊交翻俾你講下先。 係啦，咁啊，我幫你唞一唞氣啦，俾 Dicky 係啊，咁啊 ，Dicky 頭先都講啦，話其實恆指琴日有啲股份都響起咗警鐘啦，咁啊小米咧就跌7% 啊嚇，咁啊京東、美團啊呢啲股份咧之前強勢嘅都要跌啦，咁啊跌。 2% 到2-3% 咁樣啦。咁但係睇翻其實科技股都已經響起少少嘅警號啦，斬下燈啦，又未至於響阿 alarm 嘅。咁可能投資者咧都覺得有啲散水 feel。不過港股方面要交俾 Dicky 分析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會唔會啊？頭先話雖然話恆指咧落後啲啦，會唔會唔跟升？但是跟人哋跌價，咁啊呢個對於散户股民嚟講咧，就最擔心呢一樣嘢啦。咁啊唔跟升唔跟跌唔緊要啊，最緊要咧啊唔好又唔跟人哋升，但係咧跌佢又有佢份喎，咁啊就痛心啊，係咪啊？交俾 Dicky 分析下啦。 即係升嘅時候又唔見跟嚇、啊，跌嘅時候又跟到足，哇！咁啊真係痛苦就無比嗰只啦。如果你話咁睇啦，即係純粹講即係尋日美股好簡單，因為最重要的權重股嗱係蘋果拆細咗，咁佔道指嘅比重咧係細咗。呢、這個過去解釋過，因為佢係呢一個股價平均計算嘅一個指數。咁、但係咧都係仲係大比例噶嘛。咁譬如唔好講多一隻蘋果，你冇理8%，咁佢市值冇1000億嗰啲唔講啦。但係咁即係一隻 Microsoft 咁亦都跌6%。咁淨係呢兩隻嘢咧就已經拖冧曬三大指數噶啦。咁好啦，翻到嚟我哋香港咁。咁當然啦，同樣嘅情況會唔會發生喺騰訊身上呢？會唔會因為咁而跌8%呢？我又覺得嗰、那個跌幅冇咁誇張，頭先講嘅。咁但係呢，尋日就好似有歐咁講啦，即係有少少散水 feel， 譬如近日熱炒、因為有業績支撐，因為染藍小米咁。咁真係呢好明顯地出咗個沽貨信號，一個所謂嘅黃昏之星啦。當然佢未出現之前冇人會估到，譬如話好似再之前嗰日見頂，叫做有少少見頂高位阻力。咁但係咧都係一個陀螺啫嘛，咁但係尋日真係一支陰足。咁當然當我見到咁樣冇啊，我哋好機械性。咁我有小米啊嘛，我申報過。咁我亦都可以申報就係我咪減咗一半咯。即係我就將琴日我就覺得開始就來唔係好對路，咁走一半先咯咁樣。咁但係其他嗰啲咁由佢啦，咁就長線啲嘅持有啦咁。咁當然好技術上就係、是、大家都要知就恒生指數今日係 rebalancing 嘅。即係 sorry， 的其打個岔，睇到琴日小米咧淨賣出21億啊，嗰21億就係、是、有一半就係你係嘛，的其搞下笑啫。 可能我21萬咁啊，或者21千即係21000咁。唔係咁嗱，當然呢個講笑啦。不過嗱頭先我哋講個重點就是、因為恒生指數公司9月7日就新一季嘅指數成分股正式生效，咁其實咧更加要重要一個概念係咩咧？今日即刻好快要講俾大家聽，因為呢個緊要嘅。嗱，我當今日冇事冇幹，個市唔跌都好啦，有啲股份都會可能跌嘅喎。呢只就搭包括騰訊啦。嗱，點解咧？因為700咧嚇，佢而家佔恆生指數比例咧係遠高過12%嘅，因為佢個股價勁啊嘛。咁佢咪佔個指數比重賺大咗自己咯。咁但係每當每一個季度嘅指數檢討嘅時候咧，佢都會係要被逼咧，就將嗰個比例咧降低翻係10%呢個個股上限。咁仲有另一隻受到影響嘅咧，喺個指數成分股裏面咧，就係只友邦保險。所以就算冇個市跌都好咧，其實騰訊同埋友邦因為嗰個比例要回復翻10%嗰個所謂嘅即係個股上限咧，其實佢哋兩者個受壓咧，今日咧指數基金都係要沽貨，都係明顯嘅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兩隻本身都已經要跌嘅咯噃，即係我想講呢樣嘢。 係 今日應該可能都有報章會講呢個講法嘅，因為尋日我都做咗一啲訪問。咁即係話冇美股跌，呢兩隻都要跌。咁如果有埋咧，咁我諗就可能個跌幅就會即係只會略為加大啦。咁、而再者咧就係咁啲新季就會買咯噃。咁即係小米同埋呢一個阿里都會買。咁當然啦，買嘅呢個動力咧，可能就會俾呢、這個。美股外圍急跌恐慌的情緒咧就抵消咗，即係本來佢兩者都應該會即係收市埋單計啦，我唔好理啦，即係中段我唔講啦，但係即係計埋收市嘅競價時段咧，理論上佢哋個好大買盤喺後邊跟住，理論上都會升，但係可能就會俾外圍美股嘅跌勢咧係 淡化咗， 叫做抵消咗嚇、抵消咗。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咁計咧，咁、那個指數都即係冇人行噶啦，咁啊，即係冇辦法，即係淨係一隻騰訊跌都已經可能會有好大拖累。咁但係都係過去都講啦，喂，即係內銀股啲業績咁差，即係唔好話好差啦，即係唔係好好啦，真係哇，威倫貸款比率原因，我琴日都講過，所以彈一定冇佢哋彈噶啦，啲國際金融股唔派息嗰啲，咁啊又係彈又冇佢份噶啦，咁所以即係嗰啲調翻轉喎，嗰啲就跌咗曬，即係跌曬咗落嚟噶咯，又唔見得到話。再點樣好大嘅估壓，即係譬如今日，我好肯定講一句，即係我內銀股唔會暴跌到好似只蘋果同微軟咁咯。咁所以咧，我諗最後咧， 個恆指的跌幅呢就應該沒有即是道指的跌幅那麼大，那這個就是我很簡單的預測。但是隻騰訊今天就沒什麼辦法，就即是要受少少壓力了。 是，咁睇返港股 ADR 呢咁都跌400多点啦，咁所以今日呢都相对下波动少少啦，咁散户股民呢就可以留意返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专人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该。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 小米咯，持有。 系啦，我头先讲咗㗎啦已经。OK，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倾过，唔该晒 Dicky，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叫外卖的频率都高了，有没有数过自己过去一个月掉了多少即弃餐具呢？香港有环保团体估计，截至今年8月初，每日有超过5000万份即弃塑胶餐具垃圾被弃置，数量相当惊人。不少国家都积极开发可以食用的环保餐具，例如印度就有发明家用谷物、白米、小麦等等制成可以食用的餐具，用家可以在饭后即场食落肚，又或者直接埋入泥土，5日之后就可以完全分解的了。在日本方面，亦都有一间制作雪糕甜筒的公司，利用制作甜筒的技术，以盐、虾和马铃薯粉做出可以食用的食物盘。他们又同时研发出可以食用的榻榻米筷子，环保之余还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纤维量。而韩国亦都不输蚀噃，他们利用米和木薯粉制造出米饮管，这种饮桶即使放在热饮里面都可以保持到3粒钟，加上生产成本又低，成为了一项新的商机。听完之后，你又会不会想试一下加入这个环保的大家庭呢？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要请啊芭比林慧咧告诉啊彭爷爷啊一件事先啊，交俾你咯，芭比。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出翻个 jingle 有啲仪式感啊！ 嗯，梗系啦，几时都系咁样先至有啲仪式感。加上咧，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啊，即系都会精神啲啊，因为觉得诶、欸，真系啦，准备好啦，要告诉彭爷爷啦，咁样、嗯。 喂，你女女咧喺屋企上学嘅时候啦，即系上视像嘅时候咧、啊，有冇都要日日都要帮佢洗校服同埋烫衫咁样噶？ 嗱，暂时咧，今个星期咧只系上咗一次嘅直播课程啫，咁、嗯、所以咧条校服裙都仲洗得切嘅。咁同埋因为始终年纪细咧，咁都还可以啦，一个礼拜上几次啦咁样。咁咪嗱，今朝早咧要讲嘅呢样嘢咧，都同咧长时间如果要坐喺一个地方啦、嗯，然之后再对住嗰啲平板电脑咧，无论系翻紧工啦或者翻紧学嘅小朋友咧，都会好有用嘅。咁、嗯、就系因为咧，都市人咧都好多咧，好似我咁样啦，或者可能好似阿彭爷爷咁样咧、 嗯， 都会咧啊成日坐住同一个姿势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颈梗膊痛嘅情况。 会啊，呢啲都市病。 系啦，咁咧最近咧就见到有香港嘅一啲物理治疗师啦，就教咗我哋咧一啲少少嘅 tips， 咁就希望可以帮到咧，如果大家条颈都好紧嘅时候咧，就可以做 嘅 咧。 哦，咁啊，翻工嘅时候，譬如tea time 嘅时候就可以做下，或者 lunch 完之后咧就可以午餐时间嘅时候做下呢啲少少嘅运动咧，就可以改善一下啲职业病咁啊，系嘛？ 冇错啦，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做呢啲颈健啊，或者系跟 筋腱嗰啲操咧，其实除咗话有呢一个嘅拉筋啊、拉松条颈，等佢冇肩颈膊痛嘅情况之外咧，其实有啲日本嘅美容师亦都教咧，系有少少去水肿嘅效果噶。 冇计啦，即刻要教下大家究竟点样做法咧。 其实咧非常之简单嘅啫，嗱，其实佢有两样嘢嘅。咁第一个 tips 咧，好多人都做到噶啦，我觉得就系每30分钟咧要企起身一次。 哦 ，OK， 系啦，咁呢个容易啊，系咪先？或者就算你话如果唔系企起身咁奇怪，就咁冻咗喺个 office 嘅中间，咁咪行去斟杯水咯，或者去个洗手间啦咁。咁第二样嘢咧就真真正正嘅嗰啲筋腱操啦。咁好简单嘅啫，其实咧。不外乎都是想叫你零零左零零右，不过呢佢就有一个助力嘅，就是将你嘅手，即是你習慣中意左手右手啦，就摆喺头壳顶嘅位置，然后呢就将你嘅手嘅力呢就将你嘅头立，譬如我哋做咗右边先啦，就向咗右边拉，咁、然后就将呢一个位置呢係维持20秒，咁、拉完右边呢就去到拉左边喎，又係同一样嘢啦，咁譬如可能左手咁就拉个头壳顶嘅位置按住，就将佢向左边倾斜大概45度左右啦，咁咁然后咧，佢前边同后边咧亦都系嘅，揿下个下巴下边有个少少嘅凹位啦，咁呢啲咧日本美容师都系话咧，除咗话可以消除啲肩颈痛咧， 仲可以瘦面添啊， 冇错啦，仲可以去水肿添噶。 好啊，多谢阿 Miss Lam Lam 教我哋呢啲咧，仿佛体育堂嘅一啲拉筋动作啊吓，咁啊大家都保持身心灵健康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显著下跌，主要受到科技股急跌拖累，市场关注国际关系恶化以及美国财政刺激措施迟迟未能够推出，投资者忧虑经济复苏漫长以及更加困难。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过千点，收市跌807点，报28292点，跌幅 2.8%。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分别大约是 5% 和 3.5%。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认为是假新闻压制民意调查结果，导致股市下挫，又强调将会取得胜利。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其中餐厅堂食放宽至到晚上十点，但是继续不可以多于两人一台。健身中心可以重开，但是器械不能够容纳多于四人。健身课堂每组不得超过四人，所有人在健身中心内要一直戴口罩。公众保龄球场和桌球馆内，每张桌球台和每条球道不得有多于四人使用。美容院和按摩院员工必须戴口罩，只可以服务已经预约的客人。部分室内体育场所包括羽毛球场、乒乓球室、草地滚球场、桌球室等重开，但是所有人要一直戴口罩，亦都不可以有多于四人的群组。重开的部分室外体育场所包括运动场跑道、高尔夫球场、单车公园、海上活动等，如果有超过两人的群组，就必须分成不超过两人的小组。德国一名27岁女子怀疑杀死五名年幼子女之后企图自杀获救，事发在西部城镇索林根。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下午接报，在一座住宅大楼一个单位发现两男三女小童的遗体，他们年龄介乎一至八岁，第六名小童在案中生还。小童的母亲怀疑杀死他们之后，在附近杜塞尔多夫的火车站跳轨企图自杀，受到重伤送院治疗。警方正是调查案件，暂时未知道犯案动机或者小童的死因。德国图片报网上版报道，小童的外婆报案说，女儿杀死年幼子女之后带同另一名小孩离开住所。报道又说，女儿凶的11岁儿子在外婆的家中没有受伤。 英国演员罗伯·帕迪神据报确诊新型肺炎，导致电影《蝙蝠侠》目前在英国的拍摄工作暂停。《蝙蝠侠》发行公司华纳兄弟发表声明，证实《蝙蝠侠》制作团队有成员确诊，但系冇透露是哪个。电影拍摄工作暂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确诊者是罗伯·帕迪神。受到疫情影响，蝙蝠侠的拍摄工作今年三月起暂停，到三日之前才恢复。原定出年六月上映的日期亦都要推迟四个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21，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3， 人民币 6.85。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85， 澳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173 点，跌2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32.77 美元，卖出 1,933.52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都系比较繁忙咯。喺新界宝顺路去翻宝林北路方向咯，近住香港单车公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宣道会宣基堂对出。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比较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迭，卸下无助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8:38嘅时间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晨光新闻焦点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埋芭比林慧喺度嘅， 系啊， 咁啊电话侧边咧有阿彭爷爷喺度，早晨啊彭爷。 喂，继续喺度，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嚟到呢个时间咧，就啊同大家听众朋友咧就去睇睇啊今天嘅啲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啊，先嚟咧就等个彭仔咧就开呢个《星岛日报》嚟睇下先吓。《星岛日报》咧今日嘅要闻当中咧都有讲到就系、是、普及社区检测咧。昨日就踏入了第三日了，那全日总共有是192,000人接受检测的，是较前两日都多，累计有超过是470,000人已经是接受检测的了。截至到昨晚8:00，总共化验138,100个的样本，暂时就有6个样本是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其中四个人呢就是早前确诊并且已经出院的康复者来的。有两个呢就是新确诊的个案。咁而星岛日报得悉呢，截至到昨晚大约是11:00，有超过是900,000人在网上预约检测。港大公共卫生医学讲座教授梁卓伟呢他指出检测结果符合数学模型的推算。就指全港可能有大約是400人是帶病毒並且有傳染風險，當中有140人是可以二代傳播。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他就說計劃可以找到潛在患者，形容是點都有些用的，呼籲市民就參與以減輕第四波疫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在今朝早就将会召开记者会，就将会宣布是延长检测日子。这个来自今日就是星岛日报的报道来的。 好啦，跟住呢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嘅新闻啦。讲到香港呢就现呢个二次感染，疫苗或需打两针。咁啊，本港呢一名男子相隔四个月之后呢就再次被验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成为全球首宗二次感染嘅新冠肺炎个案。香港大学检验患者抗体之后呢就发现佢首次康复之后呢约百几日之后呢体内个抗体系近乎零噶，显示康复者唔能够终身免疫，亦都反映呢未来如果有新冠疫苗呢就必须要打两针先至能够呢系有保护性噶。身兼政府专家顾问嘅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话啦，验过呢一个嘅男子首次确诊新冠肺炎嘅时候嘅血清，发现当时咧佢出现病征嘅第十日，抗体水平咧系足以咧免于染疫嘅，咁即系当时咧系有免疫啦。但系康复之后四个月咧，去到欧洲外游，翻香港之后再确诊，血清化验就显示佢嘅抗体咧系少到验唔到，咁啊但系咧佢入院之后第八日咧抗体又大幅上升。袁国勇就话啦，第一次康复到再染疫咧，系经过咗100多日，已经冇抗体嘅保护，令到佢喺感染咗另一只喺欧洲流行嘅新冠病毒，咁啊令到咧佢哋都觉得将来如果要打呢一个疫苗咧，真系有需要打两针，因为一针嘅保护咧可能好快就冇啦，咁啊要再嚟一次咧就会比较好。咁比利时、荷兰同埋美国咧都有二次感染嘅病例。患者第二次感染的病情比第一次是严重的。袁国勇就说了，香港有4,000多名新冠肺炎的康复者，他们一定要做好个人卫生，以免遭到二次感染。另一名政府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就对香港的疫苗采购工作感到担心了。他就说了，明年上半年或者会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面世的。 不少西方国家和地区已经向公众交代了与药厂协议的详情、供应疫苗时间表等等，和要接种的次序等等，这些详情都公布了。不过香港要采购副作用比较少而且有效的疫苗，就会面对着这个激烈的竞争。呼吁特区政府在采购方面要加把劲，并且要提高相关工作的透明度，咁话嘅。咁呢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咧《苹果日报》嘅报道啊，吓，咁啊讲到咧就系政府今日开始放宽部分社交距离嘅措施，包括咧就系延长食肆、堂食至到晚上十点钟，啊，健身中心、指定室内同埋户外运动场所，以及咧就系按摩院重新开放等等噶。咁啊，健身业同埋按摩业亦都表示咧就系已经消毒清洁场地噶啦，希望进一步放宽室内人数，以及咧就系调整预约嘅规定，可以做到咧就系 walk in 嘅客人。咁啊，问翻资料嘅话咧，有需要可以做埋病毒追踪添。咁但系酒吧等等嘅业界就炮轰政府咧呢一个嘅勒令啊，继续咧就系停业啊吓。咁啊，自行业咧就系死活于不顾。今日政府就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进行咨询，根据了解，第三轮就将会将重点支援被勒令暂停营业受影响的处所。咁因为健身中心、按摩院、桌球、保龄球场等等今日开始就有条件复业啦。咁但系部分场所就例如系游戏机中心啊、派对房间、卡拉 OK、酒吧等等继续就系关闭，生计大受影响。咁啊，预计新一轮嘅抗疫基金嘅金额啊，就将会就系少于第二轮嘅1300亿元。咁但系实际金额咧，仍然系有待商讨噶。咁啊，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召集人就表示啊，拳馆已经准备咗好多嘅口罩噶啦，唔少嘅学生已经预约咗就上堂添。佢哋话到啦，好多都饿咗好耐，想打拳。咁由于就系学生需要就戴口罩做运动啦，惊大家太辛苦，咁所以课堂就会作出调整嘅，耗氧量太高就会少做啲，主要即系做一啲嘅叫做肌肉训练嘅为主啊。咁政府核下嘅健身室就未如一啲私人健身中心就一样重开嘅。咁食卫局方面陈肇始啊，寻日就喺港台节目入面就话到啦，相信康文署就自己会考量一下嘅，若果有新嘅放宽措施就会尽快就系公布噶啦。咁至于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相信啦，多等多一至到两个星期，若果疫情就冇再爆发嘅话啦，食肆嘅堂食好大机会就可以放宽至到四个人一台咁样，咁希望快啲放宽啦吓。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噶。 唉，我都等咗好耐啊！ 系啊， 嗰个食肆啊，我系等嗰个健身中心啊，啲健身室咧，唉，如果可以开得翻咧，即系做运动都有多个选择，多个 方式 咧，个肚腩咧越嚟越咧，即系。肥到着唔到袜咁样， 你冇事， 你冇事、啊， 放心啦。 唉，真系一家唔止一家事啊！好啦，咁啊，继续啦，唔该晒阿小白先，我先同大家咧就转睇下呢一个嘅系《明报》。《明报》今日嘅呢一则嘅新闻咧，就系、是、都系一个跟进嘅报道嚟嘅。咁就讲到职业训练局啊，青年学院15岁女生陈燕林咧，佢嘅死因言讯寻日。昨日咧就踏入咗去第九日啦。专家证人精神科医生阿何美仪咧就作供，咁佢就话啦，阿陈燕林咧生父被诊断患有咧系分裂情感性障碍，咁系思觉失调一种。而根据文献咧，如果父亲或者母亲系患思觉失调啊，子女比正常人系有更高风险患病噶。咁平均每十个人咧，就有一个人咧系病发。咁而阿何美仪咧，佢估计阿陈燕林去年八月首次出现咧思觉失调嘅症状，咁啊导致到咧系行为怪异咁讲。咁而喺呢一个嘅死因言讯当中咧，亦都咧系有陪审团问到问题噶，咁就话喺陪审员嘅提问之下啦，咁啊。何美仪咧就表示，思觉失调患者自杀机率咧系比正常人高，而且咧患者思绪混乱，有可能出现咧系手脚不协调嘅。咁而呢一个嘅死因言讯咧，今日咧系会继续嘅。呢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报道啊。 好啦，然后咧就同大家睇下信报个报道，讲到疫情下79%嘅消费者咧担忧无力还款。 嗱，香港月前咧就爆发第三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啦，唔少家庭财政都遭受打击。咁有信贷嘅资料机构嘅调查就显示啦，佢话截至到七月底咧，有71%嘅消费者表示家庭收入系受到疫情影响，较六月底嘅68%咧系上升咗噶。而期内更加有79%的消费者担心无力缴付账单，亦都是较六月底进行的调查，即是74%的数据是有所增加的。调查就发现消费者的家庭收入受到明显的影响，而这个叫做 Set 世代，即是18至25岁的受访群组，失业人士更加是达到24%，较整体的受访者21%是更高的。佔的比例都是最大的，令到收入受到影響的年輕人比例由6月底的61%增加至到70%。其他數據方面，亦都有45%的受訪者認為在未來4星期是無力繳付帳單的，人數亦都是自6月底以來增加了10%。42%的受訪者就最擔心無力繳付的就是信用卡的欠款。其次咧，就系担心房租啦，同埋个人贷款等等嘅问题咧，都系无力缴付嘅。咁啊，环联香港区行政总裁林嘉怡就表示啦，喺过去几个月，消费者咧同埋财务机构咧更加愿意互相配合，共同探讨咧能够舒缓呢个财政困难嘅解决方法。咁啊就话啦，喺三月嘅时候咧进行咗第一轮嘅调查，咁啊主动咧就同呢啲财务机构商讨还款方案嘅消费者咧，亦都系增加咗15%嘅。咁反映咧消费者咧正系咧积极咁样咧喺财政上面咧面对佢哋重大的挑战。其实咧，即系讲紧年青人会去寻求呢一啲机构咧，去即系借贷还款的人咧，亦都系多咗吓。咁我都觉得应该要小心啲啦，睇清楚啲条款，同埋真系咧，叫做睇清楚自己嘅资金啊，或者能力咧，先至好去消费咯。 系啊，唔好洗突啊！希望大家都好。唔该晒 ，Barbie。跟住咧，就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系一传媒黎智英喺2017年参与六四集会嘅时间啊，喺没有受到挑衅底下，涉嫌喺维多利亚公园之内恐吓东方报业集团嘅男记者。咁啊，佢早前被裁定刑事恐吓罪，表证成立啦。咁啊，但系咧就寻日西九龙法院裁判官钟明新啊，裁定黎智英嘅刑事恐吓罪名不成立。咁啊，有议员同埋学者咧就批评有关嘅判决未能够咧就彰显正义啊。其中议员郭佩凡就指出，黎智英早前被裁定有关恐吓罪名表证成立，大众对佢嘅行为以及言论系有目共睹，对于佢获放生甩身，咁我得到激气，以及咧就系无法理解，质疑因为佢系黎智英系传媒大亨，就有保护伞免受刑事责任。佢认为判决令到市民感觉得到法治不公平以及不公正，希望律政司就案件提出上诉。另外身兼执业律师的议员张国军同样认为，今次的裁决并没有为受害人讨回公道，希望律政司可以细心研究判词内容，积极考虑上诉，以彰显司法公义。至于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就认为，黎智英对记者讲过一些说话明显是属于就是出言恐吓的，难以说服大家相信咧，就係黎智英只係希望藉住報警以及申請禁制令，令到咧就係暫停記者嘅採訪行為啊。咁同時亦都有片段記錄黎智英嘅行為，可以作為足夠嘅呈堂證供。咁對於咧就係黎智英竟然間可以脫罪，咁我得到不滿以及憤怒，形容咧會令到市民對香港嘅法治信心咧係崩潰噶。佢認為律政司應該就案件咧就上訴，以彰顯正義。咁以上咧就係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通常佢嘅作品咧就系比较阴阴层层，好有阴暗面嘅。但系呢一首歌咧就系充满希望，事关咧就系年头创作嘅。Billie Eilish My Future。So handsome. 作班底都系揾埋佢咧一齐成长嘅哥哥咧合作撰写歌曲同埋歌词啊！本周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Billie Eilish《My Futu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变身天线。天线身成蒙面超人，男主角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当红男星。超越极限，用必杀技踢出最强蒙面超人主题曲。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厚，庆盛年蒙面超人音乐特辑。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要变蒙面超人，梗系留意住天空海阔啦、嗯。但系、即系要抗疫啊，梗系留意住啊，话梅姐啦，系咪？食酸梅干啊，话梅姐早晨。 抗疫抗疫。 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埋 Bobby。 Good morning。 仲有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又系我话梅你啦。嗱、今朝早咧，我哋呢个 hashtag 咧，就话对每个家庭嚟讲咧，都应该要系关心一下，同埋咧要留意一下噶，因为咧每个家庭咧，相信咧都绝大部分嘅人咧，佢哋屋企咧都会有一个妈妈，可能唔止一个妈妈，因为咧有祖母啊，或者外祖母啊，咁又已经系另一个妈妈嘅身份啦，咁啊妈妈啦，点解要特别咧系关顾佢呢？因为咧见到啊，有一啲嘅调查咧出咗嚟，就系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呢，原来呢发现呢好多妈妈呢佢都系特别呢压力大啊，好焦虑啊，同埋呢即系心情呢系好低落啊咁样嘅。呢个呢就系、有一啲嘅组织有工会吓，佢哋咧就去做咗一啲嘅调查，访问咗啦200多个嘅妈妈啦，咁啊睇下佢哋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个心理状况系点样嘅吓，咁啊结果发现啦。哇，喺即系咧，超过咧有85%啊嘅受访妈妈咧，佢都系感到困扰同埋忧虑啊！有啊40%更加因为咁咧出现咧个人嘅健康问题咁。好啦，可能你就会话啦，啊咁点解啊妈妈又会系特别多呢一个嘅烦恼啊？咁大家都系响个家庭入面嘅啫咁。咁其实都可以啦，有数得计噶。嗱 ，Barbie， 点啊？ 你都系一个妈妈系咪？ 系啊。 嗱，同埋咧喺呢一个嘅调查入面咧，佢着咗咧有70%咧都系咧在职嘅妈妈嚟噶，即系又要打工啦，又要搵钱啦，同埋你又要照顾屋企嘅。 咪即系 Barbie 咯， 系啊，你咁啦。是咪？ 系啊， 嗱，咁咧，你会唔会咧都因为咧，除咗话出边咧份工啊，不过你可能好啲嘅，你一份公务员政府工系咪？咁咧，咁可能你会少啲忧虑啦吓。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就系、你会担心咧个小朋友啊喺疫情之下嘅教育问题啦。 哦，呢个系真嘅， 系咪咧？嗱，我都接。经常咧会听下啦，你哋都响乐时代，我都听下 Barbie 你讲好多咧，就系要喺出边咧自己揾一啲嘅玩具啊，又要有教育意义啊，将佢都变咗做啲教材咁啊，等小朋友咧一边玩咧都要有学习嘅咁样，嗱呢啲咪压力咯。 我都觉啊，我成日听嗰啲响乐时代咧，点啊？我真系自愧不如啊。 咁又唔系，不过你有时都冇办法啦，佢成。闷咗喺屋企咧，如果你与其佢坐喺度，又净系可能开始建立啲唔好嘅习惯，因为佢冇嘢做咧，佢就会做咩咧？做啲自己想做嘅嘢，例如，可唔可以借你个平板嚟俾我睇下，上网睇下啲片啊？咁当你唔想佢沉溺喺呢啲世界里边咧，你就一定要俾啲嘢佢做，令到佢咧，将啲 你就喺右手嗰度攞咗一块唔知乜嘢板出嚟 ，我哋玩這個呢个咧，咁即系俾啲选择佢咯。 系俾块木板你，你可以咧将佢咧雕琢成咧一个文具盒咁样系咪啊？好嗱，我唔讲你呢一笔啦。嗱，咁可以反映得到咧，真系嘅，在职嘅妈妈咧系倍添压力嘅。咁啊，除咗话咧系惊住自己份工唔知咧会唔会喺疫情之下冇埋啦吓，又或者要放啲冇薪假咁样。咁另一方面咧，喺屋企咧，啊啲仔女咧又冇得要翻学，但系又要喺屋企度上堂，可能又要添置一啲嘅电脑器材嚟到方便佢上堂。你估嗰啲唔使钱啊？系咪先？咁、好啦，你话喺屋企嗰度上堂嘅时候，又要睇住佢，啊真系咧好大压力咁啦。好，明白。咁所以咧，嗰啲工会咧做咗个调查之后呢，都有一啲嘅要求啊，就话咧，既然系咁咧，就呼吁政府咧加强支援，包括咧就设立嗰啲免入息同埋资产审查嘅失业津贴啊，资助嗰啲在职贫穷嘅打工仔女啊，啲妈妈啊，咁就咧或者开拓一啲短期嘅就业职位，等佢哋咧，起码咧喺嗰个经济压力嗰度咧，就可以咧舒缓咗先。咁屋企嗰啲咧，佢就可以专心去料理啦。咁都好嘅。不过我就问咯，咁点解唔系屋企其他家庭成员先照顾好个妈妈先咧，帮下手系咪？ 系啊，可以分担嘛。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抗疫妈妈心情差，全家上下要氹妈妈， 一齐氹妈妈啦！ 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啦，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庄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嚟到九点零六分，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嘅。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炎热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所以咧今日咧大家都记住咧，带定把缩骨遮喺袋咧就会安全啲啦。现时室外录的气温系30度，相对湿 度是 82%， 加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這個鐘數已經有30度的氣溫，所以今天都會是熱辣辣的，希望熱住都不會影響你的心情，反而可以令到你精精神神開開心心。 三年借我 阿欧，每朝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三年借我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9:08的时间，今天投资 O2O， 阿欧请来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地帮我们分析大市。新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今天先讲一下隔晚美股，哇，相当波动啦，跌800多点，都几夸张。今天有没有机会令到港股都要回调一下呢？交给新地帮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呢，咁美股前日啦高开低收啦，好多嘅创新都已经减少咗，再加埋琴日一开始美股呢其实一段咁样怼落去，咁我见到所有嘅科技股呢无一幸免，个跌嘅波幅呢都十分之巨大㗎啦。咁大家听众都记得，其实我哋过去嘅几个星期一两个月啦都讲到咗，其实美股咁创新高系因为个资金流大有嘛，但其实个经济面系相对比较差嘅。咁其实大家有冇做好对冲，或者其实个注码有冇控制呢？咁至於港股嚟睇到咧，咁其實前幾日開始咧，其實都係短線嚟講，亦都係一個即係小調整啦。但係我哋過去一兩個月不斷咁傾，其實都傾緊就話不斷港股仲係呢個即係上下波間嘅驅動，所以既然未突破向上嘅話，個注碼其實唔會太多嘅。咁見到琴日夜期都稍微跌少少啦。咁今日又係週末，咁會唔會係今日係大跌咗之後係有啲個股機會發生呢？但我自己覺得就話，既然已經係個小跌勢已經係形成咗啦，咁就寧願睇多幾日，睇另一個方向先做一個部署啦。 係，咁如果冇貨嘅朋友當然可以睇啦。咁但係今日咧，聽眾朋友劉先生咧就問只3988中國銀行。 3988係嘛？ 係3988中國銀行。咁咧就去到52周低位啦，依家係2.4嘅咁嘅價位嗰度啦。咁劉生咧就問你啊，佢大概2.6度買入嘅，咁究竟股票應該點去分析呢？咁交俾新烈啦，唔該。 其實每個投資者咧要先問下自己，究竟其實你係做中長嘅持有啊，定係短線嘅持有？例如，如果劉生嘅年紀其實相對比較大啦，諗住見到以前就揾開匯豐嚟做收息，咁冇咗利息，就諗住揾內銀股啦。咁其實都好多我哋身邊啲前輩啊朋友都咁樣諗嘅，但係大家要諗就話買嘅時機啊。因为始终佢已经系前一两个月已经过咗收市阶段，咁而家系咪代表咗见底呢？大家知道，即系内银股同埋国际银行股，咁世界经济咁差，个 debt ratio 又会提升嘅话，咁真系会令到成个板块咧，会喺即系甚至中期啊，去到今年啊，甚至下年，其实都会稍微差嘅。咁而家2.5左右啦，即系离2.6咧，其实就可能几 percent， 但系咧。如果再跌穿嘅话，我宁愿留生咧系先走咗先，除非就话，我争一年两年都冇所谓，我分住级啦。例如我有50万，我分5G，咁每一个月咁买入，用月供基金形式咧，又系另一种睇法。更加就要问翻即系自己嘅做法。但我自己就偏向话呢段时间就系、是，除非你真系分住，如果唔系咧，呢啲位楼咧，你唔知究竟系底。定係低處未算低，咁當然啦，而家喺即係歷史區間上面咧，相對比較底部啦。 咁所以咧，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睇下自己嘅持貨能力啊有幾強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烈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新烈，多謝你，下個禮拜傾過，拜拜， 拜拜。 我是达元浩啊，最正的朝头早呢就梗係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我哋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好好过生活导赏顾问嘅阿玲喺电话侧边嘅。早晨，阿玲。 早晨，多位。早晨，小白。 系啊，咁我哋咧梗系要趁呢一段嘅时间，虽然咧就话疫情咧开始放缓啦，但系我哋都要咧就系搵下唔同地方去，咁啊都系本地咧啊有啲精彩嘅地方介绍俾我哋嘅，系咪啊？ 是啊，今次我哋用地方讲故仔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最中意听故仔啊！ 因为咧，其实我知道咧，好多时大家都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啦，都觉得我都识佢，我都去过啦。但其实咧，佢可能系一个群组嘅观赏嘅建筑啦。咁其实系一个故仔嚟嘅背后。 系 咁我哋又去下新界，又去下香港岛，咁讲咗新界嘅古仔先啦。好 啊，话听下咩古仔，睇下系咪边一度嘅先。 你信唔信香港其实都有个少少嘅内战打过一下仗嘅？ 吓，香港咁细个地方都有内战噶？ 发生过嘅，发生过，其实都好多村斗嘅以前，但系咧有一个比较上即系都系紧要嘅，但系有好少人提及咧，就叫六日战争。 六日战争系 系啦，打六日嘅啫。 咁啊，大概喺位置边度咧？以前 嗱，我讲嗱，即系我个人好心急嘅，通常咧就系睇咗个故事开头，跟住睇埋个结尾，咁啊当睇咗个故事。咁我哋都用呢个方法去讲呢个故事啦。 好啊。 故事嘅开头就系大埔警署，亦都系我哋而家知道嘅六会学院啦。咁而故事嘅结尾咧，就好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啦，就系、是、吉庆围。咁、但系系啦，咁两岛咧，其实咧个距离都有相当，但系点解会串联到一个故事咧？就系六日战争就将呢两个点咧就串联咗啦。中间咧就会经过林村一带嘅村落嘅，咁即系全锦公路一带啦。咁林锦公路 ，sorry， 林锦公路一带嘅村落系啦，系林锦公路。咁咧，咁但系喺嗰度咧，其实发生咗一段咧，即系香港历史上都算系几重嘅一个战争，亦都奠定咗今日乡郊同政府之间嗰个关系嘅。咁我哋讲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其实香港嘅故事咧系不断咁积累落嚟嘅。咁我哋讲下战争嘅开始先啦。咁点解会喺大埔警署咧？咁其实咧就 系咪即系而家大埔警署个现址个位置噶？ 系而家系叫做六会学院，即系旧大埔警系啦系啦，即系六会学院。咁亦都系好值得大家去参观嘅。咁因为六会学院其实而家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嘅即系公共嘅设施啦，就由呢、這个加道理家族去管理嘅。咁咧，但系咧，其实喺好多年之前啦，就系、是曾经咧，佢系大埔警署嚟嘅。咁当时咧就系、是、因为咧喺1898年啦，签订咗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嘅时候咧，咁你知道新界就租借咗俾英国99年啦。咁当时政府咧即系就开始去奠定即系佢哋喺新界嗰个嘅管治啊嘅位置咧。咁第一件事就通常都會係咁啊，都會係喺一個警署先嘅， 係 啦。咁當時咧就揀咗而家六會學院嘅地方咧，因為佢係一個其實比較高少少嘅山崗嘅地方。咁佢哋通常即係行政同埋管治咧，都會有一個象徵性嘅建築物。咁一個就係警署，一個就係一個利民府，就喺佢隔離嘅。咁其實都相當於當時嘅即係好似當地嘅一個港督咁上下嘅地位啦，即係都係管治嗰地區人。咁但係當時咧，因為鄉親嗰個嘅因为你啲新界咧，其实不少系原居民嚟噶嘛。咁佢同即系香港香港岛同埋九龙半岛地各样嘅地方咧，佢哋嗰个对呢件事嘅诠释咧就好唔同。佢哋会觉得啊，我哋嘅土地啊，我哋嘅资源啊，将会被掠夺啦，去抢晒呢啲嘢，咁佢哋就好不安同埋好嬲啦。咁于是咧就开始咧酝酿咧就要做一个嘅军事嘅反抗。咁当时最初咧就谂住咧就系、是、六会学院咧原本即系嗰阵时叫做系大埔警署啦，就有个升旗仪式嘅，就象征咗系啦，即系开始即系接管呢个地方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嗰啲乡绅咧就已经系计划喺个升旗仪式咧就进行一个破坏嘅。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啲乡绅咧即系各自都有自己嘅谂法啦，咁就原本定喺4月17号嘅 嘅升旗儀式嘅破壞嘅計劃咧，就有啲咧就早咗就做呢件事，咁亦都咧即係打響咗六日戰爭嘅開端啦。咁、 哦、 然後咧，其實就一路打落去啦。頭先我亦都講過啦，就有呢個嘅喺林錦公路一帶嘅村落啦。咁卒之咧就去到呢個嘉慶圍，咁其實咧已經咧即係香港呢方面即係嗰啲原居民所組成嘅一隊嘅青年人嘅軍隊咧，都真係都潰不成軍，因為其實佢哋冇武器，好原始嘅啫。咁但係即係雖然英方即係港英嗰個軍事力量其實唔係好強大，但係人哋係有武器啊嘛，即係武器唔同有武器， 係啊，至少有啲槍同淨係拎住個掃把頭係爭好遠嘅。 冇錯冇錯，咁、 啊、 於是咧係啦，去到嘉慶圍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即係啲村民已經係走曬出去投降噶啦。咁、但係咧即係當時嘅港英政府就覺得，你班村民咁樣，即係都要少少去懲戒下你哋，等你記住呢件事嘅。於是就將嘉慶圍嗰個鐵門咧就拆咗出嚟，就攞走咗作為戰利品。咁、所以咧，咁但係後尾咧，往後咧就經過嘅好多交接啦，同埋周旋啦，咁最後咧就攞翻呢度鐵門山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大家而家去嘉慶圍觀賞啦，第一就係一個好完整嘅圍村啦，都好值得大家去睇啦。其次咧就係嗰度鐵門咧，都係佢哋嘅一個嘅驕傲嚟嘅，因為攞翻到鐵門啊嘛。咁、但係如果即係可能都有朋友咧都會發現嘅，其實真係都不少圍村有同類嘅鐵門。點解嘉慶圍嘅鐵門係零舍大家需要去參觀嘅咧？原來佢背後就有呢一個故事嘅，就有呢個六日戰爭故事。 六日戰爭故事，其實這個呢個咧，我就咁聽啦，吉慶圍嘅位置咧，其實就喺香港嘅錦田西邊嗰邊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嗰個陸匯學院咧，就喺大埔，大埔廣福道咧、就有條、有條小路上過上去。我記得我都上過去嘅，係有啲即係古舊建築。嗱，你唔講嘅話咧，我上過上去就覺得哦，呢度有棟嘢，呢啲建築都幾得意喎。跟住我就走咗。我就冇理到原來佢背後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亦都冇諗到原來以前係大埔舊警署喎。 係啊，同埋其實嗱，而家去啊當然方便啦，兩個都有火車，即係有鐵路咁會到到。但以前呢，你諗下以前嘅山路係好唔方便㗎嘛，所以呢場戰爭都幾慘烈嘅其實，因為都有500多年輕人當時係即係殉難咗嘅。 咁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喎，唔怪之得你話。 是啊，所以即係如果你係好似我咁懶嘅，鍾意一頭一尾嘅，咁不妨去完陸會學院又再搭返停火車就去呢個嘅吉慶圍參觀一下啦。 咁陸會學院嘅位置頭先就講咗啦，咁吉慶圍呢就喺近田嗰邊嘅。咁我自己呢係大埔人嚟嘅，咁覺得如果要玩呢一條嘅路線嘅話呢、首先就喺大埔近廣福道嗰度呢，其實嗰度都已經呢係有個巴士站，咁有條小路呢係啦，嗰度好多白路㗎。有条小路咧就可以上咗上去嘅，转弯咁，有少少上山咁样，其实好近嘅，几分钟就上到上去噶啦。上到上去之后咧，咁你可能可以参观一下啦，可以自己影下相啦，selfie 下啦。跟住咧喺呢一个嘅广福道近呢一个嘅宝香桥附近咧，其实有个红 van， 嗰个红色 van 咧就系经呢一个嘅林村嗰边咧。就入去錦田元朗嘅， 系啊， 咁就可以 系啦，六日戰爭嗰條路， 冇錯啦，就 exactly 咧可以坐呢一架嘅小巴嚇，跟住咧就感受一下呢一個嘅歷史嘅氣氛，同埋仲可以去埋吉慶圍，得唔得？呢個設計路線得唔得？ 系啦，好啊，系啊， 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咧有机会嘅时候咧，咁啊星期六日啊，唔知道同啲小朋友去边，咁啊都可以咧啊，但系虽然而家咧就虽然叫做限聚令咧就喺度啦，系咪先？咁啊口罩令啊又喺度啦，虽然放宽咗，咁但系咧记住啊吓，戴住个口罩，星期六日咧就悠闲啲啊，喺我哋嘅香港嘅足迹嗰度咧就行一行，发掘一下咧呢一啲嘅靓嘅地方啦吓，系咪？ 好， 系啊，唔该晒咧，咁啊下个星期又介绍下新地方啦，唔该晒，拜拜。 想约他，思想他，并无事，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难听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 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寻找家，单踢隔着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数全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深切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你先，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的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怎招架？单踢隔着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 佢名字系陈海咏啊，有呢一首作品咧，名字叫做《隔离》啊吓，咁啊隔离都可以睇下书啦，睇下港台电视31啊吓，今晚有咩睇咧？ 晨光追踪31， 早晨早晨，9:24啊 ，Barbie， 我哋一齐请 Cousin 出嚟讲下先。 啊、 Hello，Cousin， 早晨， 早晨 ，Barbie， 早晨啊，哦， 早晨早晨，礼拜五系啦，有咩睇？ 8:00咧就有铿锵雪啦，咁就会访问黎青龙教授啊，咁喺呢个咧肝脏科嘅权威啊吓。咁行醫超過50年咯，素來都低調啊，但係今年年初就高調咁撐呢個醫護啦咁樣，同埋咧就企喺前線咧爭取政府封關啊。咁佢咧就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哇！佢著嗰啲衫咧，即係嗰啲西裝咧，顏色好鮮豔嘅。 哦， 係啊，嗰次我去訪問佢咧，仲走咗去佢嗰架外區咧嗰架。保 哇 哇，犀利喎！ 但係佢喺車裏邊咧，通常一架咧即係。咁勁嘅德國超跑咧，佢喺個倒後鏡嗰度係掛住好多嗰啲公仔啊，係、 哦、 啊，就係呢一個咩Pokemon 嗰啲， 好有童真喎、 啊，係啊，要打機嘅原來係、嗯、啊，咁好啦，咁去到呢個日常8:30咧，咁就同大家睇下一間咧，就係、是、經營咗超過60年嘅二手書店啊、 嗯， 叫精神書局啊。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兩代人嘅精神嚟嘅。咁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後一輩啦。咁啊，決定承繼佢爺爺嘅佢呢個精神咧，繼續推廣二手書文化咁樣。啊、不過咧，你知咧，好得意，我又聽講咧，就係即係疫情咧，令到大家咧都唔係好敢掂一啲即係。 二手車，又唔知會唔會有影響呢？但係呢，另外一樣嘢就影響都幾大呀，就係、 是、 電影租借嗰啲服裝租借嘅行業啦，係啦，咁新冠肺炎之下呢，阿玲姐呢就喺呢一個呢服飾租借行業呢就做咗超過30年㗎啦，佢話呢呢排呢都要即係好擔心呀、面對呢一個結業嘅危機呀，哇佢裏面呢收藏咗成几万件嘅戏服、 原来系咁样。喂 ，Cousin 啊，我想话咧，即系近排咧，港台电视三十一啲节目咧，都几派洋葱嘅。我琴日咧真系认真坐咗喺睇度睇呢个《看见温度》咧，睇咗成个钟，哇！我喊咗两三次，因为佢古仔接古仔咧，佢讲完嗰个流浪狗咧，跟住又有嗰啲叫做有残障嘅學童嗰啲咧，哇！即係一個接一浪咁樣，幾包紙巾都唔夠。係 啊，其實、即係我哋好多洋葱嘅，一唔係咧就係、是、即係有啲激素啦。係 啦，有啲激素啦，係啦，火棍嗰啲 麻辣成分好高。 係啊，麻辣成分好高啊，真係啊。 眼水又飆埋咁。 係啊，係啊。 咁好啦，咁我哋咧今晚咧就可以冷靜一下嘅。 係。 咁去到呢個九點半啊，零距離科學咧。有呢個史前系列嘅冰河巨獸啊，咁、咧就有科學家咧就即係不斷咁樣周圍揾一啲證據啦，咁咧睇翻咧呢個冰河時期近尾聲啊，嗰啲巨型動物啦，例如咩長毛象啊啲，由佢哋骸骨啦、風化嘅沙丘上面啲腳印啊，甚至乎係凍土區嗰啲古樹遺骸裏面咧，就揾啲證據睇下呢啲咩長毛象啊、凍熊啊同埋巨型嘅樹懶咧、佢哋之所以滅絕咧，係咪人類導致定一位氣候變化咧咁樣？咁、去到呢即係11點啦，哇呢排都有好多恐龍嘢啊。咁呢午夜廣場之後科學呢就叫恐龍去哪兒了，係雀鳥嘅鳥喎。係啦，而家你見到嗰啲雀仔呢，究竟係咪嚟自恐龍嘅呢？佢而家都係有好多恐龍呢，原來係有羽毛㗎嘛。 係啊，早幾集有講話啲恐龍有羽毛，同埋嗰個 animation 嗰嚿嘢呢好好睇喎，係外面買返嚟定係自己畫嘅呢？我想問。 外面。 我唔知嘛、我淨係一個普通觀眾嚟㗎啫。 NA 嘛，所以裏面呢好多日本科學家，你有冇發覺？ 我係喎，係喎，係喎，係喎，真係喎，好嘢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即係恐龍都係小朋友啊好喜歡嘅。 係啊。 仲有喎、你成日呢都话睇呢个侏罗纪公园嘛，即系其实咧，我谂近你哋嗰一代咧嘅恐龙热潮咧，都系嚟自侏罗纪公园噶嘛， 好惊噶睇到细个， 即系开头系可爱啲嘅，后屘越睇就越暴力嘅啲恐龙。咁、究竟喺侏罗纪里边咧，嗰啲恐龙咧，系咪真系生活喺侏罗纪嘅咧？ 哦，有機會唔係喎，睇嚟。 咁同埋咧，喺裏邊咧有兩個咧，就係即係恐龍主角咧、一個咧就係叫速龍啦，又叫速猛龍啦、另外咧就有呢個暴龍啦，係咪？又叫霸王龍啦。咁、其實佢哋啊喺電影裏邊嗰個樣咧，係咪真真正正係喺歷史上邊曾經出現過都係咁嘅樣嘅咧？ 咁啊，今晚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嘅资讯同埋更加多嘅资料啦。 系啊， 好啊，唔该晒你啊 ，Cousin，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显著下跌，主要受科技股急跌拖累。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过千点，收市跌807点，报28292点，跌幅2.8%。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跌幅分别大约是5%和3.5%。港股今朝早跟随美股下挫，恒生指数最新报24618点，跌389点。普及检测头三日完成检验128000个样本，其中两宗属于新确诊，其余四宗是旧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平均每60000人之中有一宗阳性个案，数字不算高，可能同疫情舒缓有关。 但是反映香港仍然有不少传播源头，相信要再过多几个星期个案才能够清零。至于两宗阳性个案有没有传染性，梁子超说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有没有抗体，需要进一步检验。对于检测速度被指太慢，梁子超说大型检测要实验室不同环节融合紧扣，无法做到的话检测量一定会比较慢，如果未来一两日情况改善，包括增加人手，问题不大。但是最重要是采样之后能够在一日之内出报告，才能够提高斩断传播链的功效。美国对11间外国公司实施制裁，指他们协助避过华府对伊朗的石油禁运，违反制裁令。财政部在声明说对6间分别设在伊朗、阿联酋和中国的公司实施制裁，指这些公司协助伊朗运输和销售石化产品，并且支持一间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香港经纪公司。美方指控这间香港公司今年1月向伊朗国营石油公司转账相等于几百万美元的款项，支付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其余5间公司和3名行政人员因为从事和伊朗石油和石化工业有关的交易而被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今次行动重申美国的承诺，拒绝向伊朗政权提供助长恐怖主义和其他破坏稳定活动所需的财政来源。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到访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他说和被警员枪伤的黑人男子布莱克通过电话。拜登在一间教堂召开社区会议，他说布莱克已经离开医院深切治疗部，两人在电话交谈15分钟。拜登说布莱克谈到没有东西可以打败他，以及日后能不能够行得回，他不会放弃。拜登之前坐飞机抵达威斯康星州之后，在默尔沃基机场和布莱克的家人私下会面。布莱克上个月被白人警员从背后连开7枪，导致下半身瘫痪，事件触发多日暴力示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0点，是跌406点，总成交金额19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2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2点，跌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3.25元，跌1.35元；腾讯控股515元，跌19元；阿里巴巴266元，跌18.2元。小米集团22.55元，跌1.3；美团点评244.8，跌17.8；友邦保险78.65元，跌1.85元；港交所373.4，跌13.2；京东集团300.2，跌23元；药明生物184.6，提跌8.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5，瑞士法郎0.91，加元1.312，人民幣6.845，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1。日經平均指數報23188點，跌277點。港金現價報179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01美元，卖出193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喺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三十几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想是全城的市民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黄淑曼，隔了两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是怎样呢？ 感觉一样都是咁开心啊，因为次次同他们做访问都有礼物收。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我的愿望都是咁肤浅？我是黄淑曼，想知道我和两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九点三十九分啊 ，Bobby， 我哋呢个时间梗系请埋彭爷出嚟享乐一下啦。早晨，彭爷。 早晨。 喂，好，继续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哇，最后剩翻两个环节吓，咁啊，先嚟呢个享乐时代咧，我都有少少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Bobby 同埋阿 O， 系 有咩买？ 系嗱。咁呢啊，你又知我係买嘢喎。 你估中咗喎。 买乜嘢？ 係啦，冇错。嗱呢一转呢买嘢，咁但係呢就都唔好亂咁买嘢啦，亂咁使钱啊，係咪？咁、mm-hmm. 买啲呢等使啲嘅嘢啦。咁、mm-hmm. 其实呢呢大半年呢买得最等使嘅嗰啲嘢都应该离不开係嗰啲同抗疫有关或者防疫有关嘅用品啦。 係呀、啊、嗯、 啊。我想问你两位依家仲有冇入货啊？ 有， 我之前入得太多咧，屋企都有两三盒口罩士啤嘅。不过讲真啦，其实都会慢慢消耗噶，你疫情都未过去啊嘛。咁你一个月大概用一盒口罩咁样，咁你嗰两盒咪够你用多个零两个月咁样咯？系、嗯、啊， 啊系啊。咁啊有啲家庭可能有多三四个人咁，咁所以就个耗用量就会比较大一啲啦。咁、嗯、啊，所以就家庭成员咧，即系久不久可能都会咧关心下，望下周围，行过条街，诶，有一啲铺头会唔会有一啲呢一方面嘅产品咧，有即系叫做诶够。 夠貨源啦、最驚就話唔夠貨源啫，咁啊貨源足夠，咁啊係時候有陣時候又入定啲貨咁樣嘅，以備呢一個不時之需咁樣啦，係咪？好啦，咁啊講到話買呢一個嘅抗疫防疫嘅物品咧。咁喺呢一個嘅坊間咧，相信咧而家嚟到喺香港啦嚇、發展到依家呢個嘅疫情咧，就冇再之前咧咁緊張啦。咁想必然咧嗰啲嘅防疫抗疫嘅用品咧，都應該冇之前咁緊張啦。 係， 咁即係話咧貨源又充足，咁即係話咧大家。可能咧嗰個嘅買嘅意欲咧又冇之前咁大，咁點好咧？咁對於嗰啲商家嚟講咧，當然要出啲計仔咧，就點樣去刺激翻大家嗰個消費意欲啦，都入定翻啲貨啦， 係咪劈價？ 自然就 新款式。 咁除咗新款式之外咧，咁呢啲嘢最紧要、最实际嘅咧，就系个价钱啦，系嘛？啊，咁所以咧，价钱就好紧要嘅。我最近咧就都比較少留意咧呢一啲嘅叫做特價，又或者係咧點樣做優惠啊喺呢一方面嚇。咁但係咧都因為有朋友咧就提醒，咁於是自己咧都八卦下啦，咁去了解下啦。咁原來咧依家咧喺坊間咧都有一啲嘅專門係賣嗰啲藥妝係咪、即係好似日本嗰啲咧藥妝店咁樣啦，香港其實都有唔少啦，即係個人護理店啦嗰啲咧，嚇咁其中有一啲咧就特別係主打一啲美容嘅產品嘅嗰啲嘅連鎖店咧就都有咧福袋喎、福袋咁樣嘅推出抗疫福袋喎、即係點咧？佢又唔係叫抗疫福袋嘅。不過咧，佢嗰個嘅精神咧，就真係好似福袋咁啦。佢係將咧不同嘅嘢都放落去，放落呢一個嘅購物包裏邊。 喂，彭爺，我睇到你張相好似禮品包咁喎，係 啦啊，應該係話咧，佢同呢一個福袋咧都有一樣嘢咧係完全截然不同，就是福袋咧，你係唔知道裏面係咩嚟噶嘛？但係咧，而家咧喺坊間見得到呢啲藥妝店或者係個人護理店咧，佢哋擺出嚟咧就開始做一啲咧，就係、是抗疫嘅福袋形式咁樣去出售佢哋嘅產品。咁、就係咧將唔同嘅抗疫防疫嘅產品咧，就呢個執啲嗰樣執一樣咁樣，然之後變咗一個購物包。咁跟住咧就將佢咧叫做可能係叫做呢、這個抗疫包啊，或者係口罩抗疫包啊，即係呢類咁樣嚟到賣嘅。咁同時咧，亦都發現咧，就嗰個價錢咧，亦都係比佢哋開頭嘅時候咧，就曾經咧譬如而家我最近咧就見到咧有一款咧都買咗啦。咁咧原先咧佢入邊有五樣嘢嚇，原先咧佢咧140几蚊嘅，但依家咧。佢咧就係99蚊，即係100蚊唔使咁樣。咁你可想而知咧，從呢一度啊，從呢一個嘅銀碼咧，可以反映得到咧嗰個嘅去貨嘅速度係點樣啦？又或者你可以諗得到啊，依家冇咁緊張啦，咁所以咪可以鬆動啲，要平啲先至可以吸引到大家再買啲添啲咁樣咯，咁。好啦，咁啊，里边呢一啲咁样嘅啊，咁有人哋咁有心啦，样样执齐咁样俾你嚟到做一个抗疫包咁样，咁里边究竟有咩咧？嗱，我以其中一个嘅铺头咧，佢哋执啲乜嘢落去为例啦吓，咁入边咧你可以听完之后，你又计下99蚊 抵唔抵咧？ 抵抵定唔抵噶咁样啊？包括咧有一盒咧，就系、是、可以叫形容做非獨立包裝50个裝嘅口罩，即一盒50个口罩，咁就唔係獨立包裝嗰啲，即唔係一個一個獨立包裝嗰種。咁咧佢都係即係又係嗰幾隻 E 啦，即係咩B F E 啊P F E 啊E F E 啊嗰啲咧都係合格嘅， 有曬認證嘅。 佢有日本檢測嘅喎。 明白。 啊！佢啊，呢一個係咁講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有一支咧就50毫升嘅酒精搓手液， 系啦，然之后咧啊，一支都唔够，佢仲送多咧25包啊，系细包装，好似人哋咧嗰啲消毒湿纸巾咁样细细张嘅，咁样嘅 size， 但系佢入边唔系一张张嘅消毒纸巾嚟嘅，佢入边咧其实都系手洗手液嚟嘅，即系酒精搓手液嚟嘅。咁不过咧，佢就系俾你咧，每一次用嘅时候就消耗一包啦，咁样。即係一包一次用咁樣，咁有25包啦。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一樣嘢咧，都幾有趣嘅。嗰樣嘢咧叫做痘痘暗瘡貼啊。 可能戴得口罩多啊，你個面仲唔出粒粒咁樣係咪 啊？係咪啊？好，咁啊好貼心喎，即係知你爛面㗎啦。係 啊， 戴到爛面啊，所以俾翻啲痘痘暗瘡貼俾你。 喂 啊， 不過咧，我問個問題先，彭爺。喂，嗰啲痘痘暗瘡貼其實啊，你又要戴住口罩又貼住，咁會唔會仲焗住啊？咁會唔會？ 即系系咯，但系会唔会又焗佢快啲熟啊？ 我都唔知道啊，我都唔知道啊，我哋都远离咗出呢啲青春痘啊、暗疮好耐嗰啲年纪啦，真系，哎呀， 你啊系啊，我唔知点解几廿岁都仲系生嘅， 依然青春啊你， 真系难以想象啊！好啦，咁啊，除咗有呢个暗疮贴之外咧，仲有一样咧，就系呢五样嘢入边咧，我最中意就呢样啦， 乜嘢？ 佢系有一个面罩噶， 哦，即系嗰啲。叫做透明面罩咁样，有啲朋友做生意都系咁。 佢呢个产品咧，佢咁得意嘅，佢咧有个盒装住啦。咁佢入边咧就有一副眼镜框。佢入个眼镜框，呢、這个透明嘅眼镜框咧，佢嗰个嘅个框边咧，只系有你个眉。眼眉嘅嗰部分嘅啫，即系咧你眼袋嗰部分咧系冇框嘅， 即系得上边冇下边。 系啦，但系咧就可以晾喺耳仔度嘅。咁我嚟做咩咧？就系因为呢个盒里边咧，仲有卷埋咧有一块嘅胶片，透明胶片。咁你就摊翻开呢块透明胶片之后咧，原来喺嗰、那个透明胶眼镜框嗰度咧，佢个耳仔嘅两边咧都有一个喺个柄嗰度咧都有一个夹嘅。佢设计咗有一个夹，就爱嚟咧俾你咧就摄翻呢一张嘅透明胶片咧，就喺嗰个嘅眼镜嘅耳仔框个边嗰度。咁你就可以夹住之后咧就戴住佢做面罩啦。 哦，咁都几得意喎！ 即系佢系由只眼眉底下开始遮咯。 得意系呢个，我最中意系呢个。 喂，咁啊，格格专员，我觉得几抵，好似99蚊包罗万有咁样，连你啊细致嘅暗疮都有照料好啊。 唔系，所以就要问啦，究竟而家？譬如一盒50个呢、這个包装嘅口罩啊，50个口罩一盒，使唔使50蚊啦？ 都要啊， 60零蚊， 系啊，差唔多系咁上下价钱咯。 正常系呢啲价位， 即系又唔使2蚊一个咁样，系咪？ 未去到2蚊一个。 嗱，咁佢99蚊，咁你当买盒口罩都其实都60-70蚊咯。 系啊， 但系咧，我想话咧，虽然系咁。唔系好多人帮衬咗， 系啊，唔知系咪之前大家咧囤积咗太多口罩啦， 有呢个机会嘅 咁样，系啊， 吓、啊，所以就未必吸引到一般嘅消费者都未定啦吓，咁、但系咧就引起咗我嘅兴趣，咁我就咦买咗嚟又可以戴翻个面罩咁样，系、 几有趣啊！ 可能咧你今日会见到我戴面罩， 好啊，我都想睇下吓，咁啊睇下呢啲新嘅产品或者我哋未认识嘅产品究竟系点样啦，咁样咯，咁啊多谢晒彭爷嘅分享，感谢你。 好。 仍似有闪叫和悲跳，城市在渴望与。追影，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较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生，位在边何时，就种下了心机。圆圆万年月色，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沿着动人雪迹，终日奇迹，会经历。 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起你没来的群播一夕，从海索林也去过三次，过后的未来梦我为何一生位于你呀，海天天在换地，上镜的你用同样的眼神，才偶遇快乐与爱上，为再怎么事是伟大也显微，月月灵魂肉身宇宙狂风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着心尽人耐心，为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起你没来的群播一夕，从海索林也去过三次，过后的未来梦我为何一生位于你呀，海天天在换地，相见的你用同样的眼神，就能重生，爱的都是你，美丽的相信太多，神色尚在更相信不死， 一次唔够啊，有啲说话讲三次先够啊。作品名字叫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啊，佢哋系台湾嘅乐团八三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周小姐。 Hello, 周小姐你好啊，早晨早晨。 早晨。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抽到咦有个小朋友喺隔篱。 我都听到喎、 啊。係 ,Hello。 我叫欣欣。 欣欣早晨啊，欣欣。係我哋交俾 Miss Lemon 同你沟通下先啦、啊、我哋依家准备呢喺 Zoom 嗰度上试唱堂好喎。着好校服未啊咁多位同学。係啊，记得呢一阵上堂嘅时候呢唔好走嚟走去喎、啊。咁啊专心听 Miss 讲完嘢呢，跟住呢我哋会有个五分钟嘅 break, 到时先食茶点啊咁样。 唔係我今日要问欣欣嘅係到底你哋打电话嚟係想点唱俾边个㗎？ 婆婆 点解要点唱俾婆婆嘅？ 因为今日是婆婆生日。 婆婆几多岁先？知唔知道 ？No，No，No，No，No 你唔知道婆婆几多岁生日啦？ 唔知道唔紧要嗱，不过咧就要唱翻首生日歌俾婆婆听咁样。咁你准备好未啊？吓、啊？ 准 备好。准备好嗱，咁我数一二三，你就好唱咯、嗯，好嘛？做咩？佢系突然间好惊咁样，冇呢个环节噶，冇呢个环节噶，咁样系咪？唱中文系咪？ 细佬都未埋，细佬啱啱上完堂。 哦，好啦，预备一二三，交俾你啦，吓欣欣。嗯。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祝我祝你生日快乐。 心都甜晒啊！真系 融化咗个世界啊！临尾嗰一句啊，咁啊好厉害啊！俾啲掌声欣欣先来，好啦，咁啊同妈咪讲下啦，咁样系可以将个电话俾翻妈咪啦。欣欣妈咪你好， 系你好， 你好啊！喂，妈咪生日咁啊，你有啲咩祝贺嘅说话同翻妈咪讲咧吓？ 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叫口神开，精神神转。 哇，拜年咁样啊吓，咁啊，我都祝你一家人都系咁啦。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嘅缘故，虽然依家放宽咗啦，可以今日咧食饭食到十点钟啦，但系都要两个人撑台脚，未可以咧叫做 唔得啦， 系啦， 我连而家所有节日都未庆祝过， 系啊， 紧要嘅，我觉得 系，但系谂住会唔会譬如讲紧礼拜六日都会同妈咪饮餐茶，咁有冇咁嘅机会咧吓？ 都要问下佢先啦。 系啊，尊重佢嘅意愿咁样，冇办法啦。视像吹蜡烛同埋视像切生日蛋糕啊，依家都系新常态嚟噶吓。咁啊，你又醒啦吓，打个电话嚟晨光第一线咧，有个晨光 Morning Call 送俾妈咪啦。今日拣嘅呢一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咩名啊吓？ 妈妈 I love you， 系啦，就系、是、啊，肥妈嘅妈妈 I love you 啊，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听听呢首作品啦，好嘛？ 想同婆婆讲啲嘢啊， 好啊，你讲啊，你讲 啊， 大声啲讲，婆婆， 婆婆， 祝你乜嘢？ 婆婆祝你。生日快乐！ 好啊，多谢晒你，拜 拜，心都甜晒啦。 圆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圆乖乖早点去睡，记忆掉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困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心碎。世界最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流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呢首作品系送晒俾普天下嘅妈咪啦，系啊，包括你， 系啊，多谢晒。 咁啊，希望咧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星期五同埋周末周日啦。咁啊，时间差唔多，讲拜拜咯。